Hello， 我是陈慧娴。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的呢，就梗是要吃多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啦。那当然同时呢也都要做多些运动，那身体健康就会快乐的了嘛。那另外呢要看多些笑片啦。那练习下多些幽默感，这样才追到女仔的嘛。咁另外呢，你又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喎，千祈唔好转牛角尖喎。咁最后我要讲嘅呢，就係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同埋买多啲自己鍾意嘅嘢，买手袋呀、啊、买鞋呀、啊、买衫呀、啊、买水晶呀、啊、连乜都买呀、啊、咁就开心㗎啦。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如、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风骚快活，今日齐晒人，内容应该唔会好斯文啦。啊，我系小张张， 欢迎晒马小强归来。 叮叮叮叮， 我不再痴痴爱爱，我系小曳曳，欢迎你啊！ 多谢。 萨瓦迪卡， 鸟倦之环，冇脚嘅鸟终于返归啦。我是了不起的马小强。 了倦之环睇落都有啲残。 你是不是喝了冬阴功啊？ 我冇阴功冇阴功。 三话电 你真的冇阴功啊。你本来就好了。 大家好啊，好久冇见啦。 我一回来我就有雷暴警告。 哇咁犀利。 贵人出门遇风儿。 有雷啊。 就有机啊。独自去兜风啊，做咩啊？今日终于回来的马老师。 谁不满？习惯自己的事由我管，让你走才不管，自我和空间不要你伴，在我内心中我反我叛，放任赶走我的不满，我用不羁杀死困闷，快乐心中常为我伴。 Happy Friday， 由风骚快活人开始吓，沙一度气温相对湿度76%。琴日咧，谭伯伯出咗嚟，但系今日又收埋啦。 谁不满？习惯自己的事由我管，让你走才不管，自我和空间不要你伴，在我内心中我反我叛，放任赶走。常为我伴，独自去偷欢，我借住你监管，道别你身边，我寂寞找个伴，独自去偷欢，我未习惯这伴，道别你身边，我但未敢放伴，独自去偷欢，我借住你监管，道别你身边，我寂寞找个伴，独自去偷。 或者嘅呢首《独自去偷欢》开始我哋今日嘅星期五嘅节目啦吓，今日当然系点样嘅时间？12:30后开始啦，唔使咁早打嚟嘅，晏啲啲打嚟，电话号码记唔记得？就系17238啦。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另外风势清劲，未来数天有骤雨。 心中常为我伴，独 这般，道别你身边我，但未敢放宽。 孟强老师啊，好多你啲马迷咧，不停问几时翻啊？咁样今日翻咗嚟啦， 终于翻嚟啦！ 小鸟，小鸟咩卷之环啊？ 鸟卷之环，我系了不起嘅马小强。 Okay. Okay. 大家好啊，喂，辛苦你哋啊，呢、這个嚟 辛苦啊， 唔辛苦啊， 辛苦啊， 轻松好多系嘛？ 轻松好多。 喂，如果系咁讲，我落多两日。 我咪话就轻轻松好多，但系咧都系挂住你嘅、 哦。 我头先有同你讲过噶， 有啊。 点解唔放埋今日嘅话？你可以嘅就系、是、黐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就好长啦，个假期可以。 唔系，因为咧今日有一个好重要嘅环节啊，校长你又知唔知？我真 系 好中意呢个环节。 系 吓，净系中意呢个环节咋？ 唔系， 我觉得好多环节我哋都好 中意呢个。 唔系，因为有校长嚟啊嘛，我要招呼下佢哋啊嘛。 啱嘅， 可以学下嘢。 校长又系你啲好朋友咧， 系啊，所以系啊，咁我就即系。了券即系都要还嘅， 应该嘅，应该嘅，系啊，你而家要还咯，系啊， 而家还啦， 还翻啲嘢俾我哋咯，跟住落嚟嘅呢个钟头，我就麻烦你咯， 冇问题， 我就唔讲噶啦，我 咁你咁又 三万年泰国之旅吓， 系啊，你都好咩噶嘛。喂，我话说咧，去旅行咧、嗯，真系要小心你嘅财物。 系， 你唔系话俾我听你有嘢唔见系嘛？ 唔系我 ，Brian 都话咧，相信你翻嚟我一定会分享一啲你甩碌嘅事件。因为我哋觉得你一定嘅甩甩地啊， 碌就一定会甩嘅啦。 系啦，碌个大碌定系细碌系咪？ 我肯定系大嘅。 我点知你、啊？ 一定系大嘅，细碌咁咪碌咗咪算咯，系啊， 有 都唔觉啦， 拆埋其他嗰三只掉埋。 不过旅行咧。如果有少少甩碌系 OK 嘅，系啦、 啊， 即系 但系大甩碌啊，咁 就长甩碌 系一个 大虾碌， 大虾碌，即系我哋六个人咁啊去地铁，突然间、嗯、即系我哋好逼嗰阵时，即系五六点啦，咁、嗯、啊入咗去，突然间有个朋友、嗯、大嗌， 系唔见咗银包， 俾人哋查咗个。夹喺牛仔裤袋嗰嚿钱， 哇！ 即系唔系人包，系钱， 成嚿 cash 啊！ 系啊，即系佢啱啱抢。 银码大唔大啊？ 两千蚊， 哦， 两千蚊，诶，系啊，咁佢就想追出嚟，即系啱啱个地铁准备闩门。 但佢知唔知系边个？ 佢知，佢睇到，即系佢觉得，咦，阿李丽蕊咁样啱啱揞咗，然后佢又即刻飙咗出去，咁、 啊、 肯定系佢啦。佢正想出嘅时候咧、嗯，因为我哋分散企啊、嗯，门口有一个恤衫嘅人。拉翻入嚟， 拉翻嗰个 同党嚟， 拉唔系拉翻我朋友入嚟， 同党嚟嘅，同党嚟嘅， 我觉得应该系同党， 一定系啦。 后边仲有一个嗰啲咧，中东人咧，即系好似拍 皮肤黑黑地咁， 系啊，咁样即系碌大对眼，咩啊咩事啊咩事， 我都咩都睇唔到啊。 呢啲系同党噶，呢啲 定系同党，咁就冇咗啦。因为后来我问翻啲当地嘅朋友啦，咁佢就话系啊要小心。我有一次我都争啲中招啊！嗱，咁佢真系冇晒你啲钱，冇得追。佢、嗯、话就算追都冇用， 冇用啊！嗰啲钱嘅话系 但 系 我想问啦，就算当时你嘅朋友咧，唔系俾人掹住，佢出咗去啦吓，譬如佢追到嗰个叫做泰国马小强咁样吓，咁 点解你系要用马小强？ 咁头先你救过李丽媛，唔知咩咩啦，系咪？咪是但啦，就算佢追到嗰个贼，OK， 系泰国章， 系泰国章啊！佢可以话喂你 乜嘢啫？你 呢二千蚊 嚟就要咁？ 呢二千蚊我嘅，你有咩证据啊？即系咁样， 唔系， 因为你唔系包嚟 啊 嘛。 系啊，当地人都话翻。 咁你咪有证实俾我听嘅就呢啲钱系你嘅咯。 系啊，唔系佢哋话咧，其实咧追都冇用嘅，分分钟佢就攞把刀仔出嚟、 嗯。 又或者有人又会喺出边月台嗰度截住你，系啊，佢走咗去右手边啊，其实佢走咗去左 手边。但系我觉得都唔可以咁样嘅话，系令到我明，但系都唔可以因为咁样嘅话而放过佢哋嘅。 我知啊， 系咪？即 系 当然，你生命有危险嘅时候嘅话，你就真系要去注意同埋要小心啲啦。但系往往可能。佢就因为咁嘅话，所以佢就肆无忌惮咯。 系啊，即系同埋嗰人恰你人生路不熟。 但系嗰人拉住你个朋友咧，咁可唔可以拉住呢个拉住佢嘅人咧？因为你点解拉住我咧？咁你梗系即系我可以有原因怀疑你系有份啦。 你冇怀疑又点啊？ 嗯，但系佢身上冇钱，可冇证据， 冇系啊，所以生命危险真系好紧要啊！去到我咧，就关乎我嘅性命危险啦、 嗯。 因为跟住啲泰国朋友话俾我听咧，如果你第时你上车咧，即系嗰啲旅游巴啊，有时咩大巴士咧，佢、 嗯、 话你要小心啲。如果譬如话前面嗰个人上车，你又跟住后边又有人咧，你就要小心前面嗰个人上下楼梯，突然间佢会好似诶唔小心砸就嚟跌落嚟，咁你好自然会攞只手。 推佢， 推一推佢，后边嗰个人就会揞一揞你， 查咗你个银包啦。佢话好小心。 嗰啲银包啊，你哋嗰啲 cash 啊，点解要摆喺一啲咁容易俾人哋揞到嘅地方咧？ 佢哋话咧系一定 hold 住你，比如话 你袋咗喺边， 找换店，你换咗钱啦，佢就会跟住你， 袋咗喺 边 度，唔系咯， 系啊， 我嘅意思就系咁， 系啊，咁我又嗰次又系咁样样，不过我想上车咧，咁有个女士落车，好靓嘅真系，佢想中落嚟， 你小心啲啊， 系啊，佢中落嚟，我当时。 你梗系接住佢啦，系咪？唔接住佢都唔系人啦， 好似你咁样， 梗系啦。 但系 我明啊， 我呢个时候 跌落嚟啊嘛， 系啊， 个鼻系咪？ 系啊， 你就托住佢啦。 系，我要顾住个银包，我右手握。 咁你用一只手托佢，咁好唔抵 啊！蚀咗，蚀咗。 你明唔明啊？我用一秒，银包喺左边定右边裤袋，你入锁就弊。 喂，但系你去到异地，你仲摆喺裤袋啊？ 唔系，我下意识，因为佢讲完之后咧，我下意识我裤袋我唔知有冇嘢喺度，因为我又好兴咧，摄啲零钱喺个裤袋嗰度嘅。我费事攞个银包咧，你又打出嚟咧，其实好危险。 系啊， 我通常袋少少钱喺度，即系方便买嘢啊，嗰啲碎纸啊咁样样。哇，嗰一刹那真系好惊险啊！我嘅性命，佢中落嚟。 点解你嘅性命会有危险啊？ 惊俾个女仔砸亲。 系啊，我惊俾佢砸亲啊。 哦， 因为佢砸亲 你 边 度？ 你 砸亲你边度啊？ 你惊个头？ 有乜可能会咁容易跌亲啊？ 惊佢个嘴唔贵，啜咗落你个嘴度。 有嘢啦，系咪啊？ 我知啊，所以 尤其是男人真系唔好衰咸湿啊！ 我当时我 真 系系啊，佢右手即刻揞住佢，揞住我个银包， 揞 住佢， 揞住佢把口， 揞住佢， 唔好讲， 你右手揞住佢。 你乜嘢啊？你讲清楚啲。 我揞住我个袋，个袋系啦。 咁你有冇救佢啊？ 我冇。 其实唔，其实咧喺呢个情况咧， 你都冇扶佢。 因为咧，其实佢哋真系预咗嘅。你估佢真系跌咩？佢如果你唔扶咧，佢咪即系捉 自己扶翻 边咯，冇事嘅。 喂，同埋咧，你男仔咧真系唔好扶，一阵你一扶唔觉意，佢又嗌飞你，你咪仲死。 咪咯。 掂都唔好掂， 泰文非禮我唔知系乜嘢啊！ 咩都好啦， 咩都好啦， 總之有人撲埋嚟就唔好啦。 係啊，真係唔好啊， 係咪先？ 係啊， 買啲嘢佢俾咗啲人撲埋嚟， 佢個額頭又係有泰文四個字，別有用心。 佢唯一冇叫聲失聲真 係啦，哇！所以嗰我突然間個心好似好驚咁啊，係啊，特別喺外地，你咁開心做咩啊？ 唔係即係你變咗好似咩都驚咁樣啊？ 因為真係發生咗， 你係你個朋友俾人哋暗咗。钱之后先发生呢一个美人计， 系啊，因为朋友都讲喂小心啊，有人炸低会跌落嚟啊。 其实好耐之前 K K Sir已经讲过噶啦，佢唔知喺西班牙定系喺墨西哥啊，西班牙啊嘛， 又系地铁啦， 又系咁啊嘛，着个好性感，着咗一个好大嘅袋啊嘛，跟住佢就系显出佢自己嘅财宝，可以攞佢嘅身材就露咗出嚟。 系啦， 跟住佢就系咁 唔同我啊嘛，佢人。 我谂你哋都系差唔多。 上次唔系 K K Sir 嘛， 系 佢朋友。 K K Sir， 佢话佢自己即系咁多年经验，佢都衰啊。 冇错，我同佢讲就话你讲清楚，即系你讲之前嘅话，你自己谂清楚，你自己都讲嚟做咩？ 系啊， 就算咁紧要， 大佬你神探嚟噶嘛？ 系 啊，真系冇办法，你去到外地咧，系啊，真系防不胜防啊。 所以我哋嗰次讲过噶，所有嗰啲银包啊、护照咧，你摆喺个腰袋，跟住咧就摆喺胸前。即系挂喺胸前，就唔好摆喺裤袋啊嘛。 N 年前我咪摄落件即系 T 恤里边。 我觉得真系需要嘅， 系 啊，你咁样俾人哋揞咗嘅话咧，其实系会影响你嘅心情啊， 同埋好唔抵啊， 部人都影响。 系啊，钱未必多。 但有冇报警啊？即系你个朋友 冇，梗系冇啦。你又搞咗半日噶啦，同埋真系冇意思。不过约约都讲得啱，即系如果我哋唔报呢啲嘢咧，就大家都唔知。 系啊， 系啊，大家都唔知啊。吓，咁我都同泰国朋友讲咗。 胡伟聪啊， 佢啱啱19号先翻去。 系啊，如果佢早少翻去睇一睇，咪 咯，你咁大只。即刻打電話，阿聰哥幫我搞掂呢單嘢咁樣。 不過呢啲嘢咧世界性嘅，你有冇發覺啊？即係當然嘅，大家都會有講嘅，就話有某啲嘅地方嘅話係特別猖狂嘅。 意大利啊， 但係我覺得呢啲咁嘅嘢嘅話，你都係要睇自己， 梗係要小心 啊，係自己嘅問題， 會影響心情。朋友又影響埋，都唔知安唔安慰佢好，提唔提呢件事好，系啊。咁後來 你咪請佢食嘢咯， 你咪帶佢睇啲開心嘅 show 咯。 唔係啦，有咩開心 show 睇咧？我哋唔搞嗰啲啦，我哋吃喝 玩 樂， 係啦。OK， 心如止水係嘛？ 都唔係啊，都 心無波瀾， 不 段歪带，如果嗰个女士又跌落嚟，我点咧？ 用边只手托佢咧？ 你谂下，性命嚟噶嘛，我唔可以置之不顾噶嘛，系咪先？ 系啊，系啊。 你女士你会点啊？如果真系有人唔小心，即系扇一扇咁样。 唔系，首先我谂我去外地，我系唔会好似你哋咁样咧，即系将呢啲咁嘅嘢摆喺一个咁容易俾人哋见到嘅地方咯。我系会好小心噶。你放紧假嘅时候，我哋都有曾经有讲过，就系话即系Michael 有讲到啦，就系话有一个人啊嘛，佢住喺个酒店里面，就将自己嗰啲好名贵嘅相机就 hea 晒喺间房度，到最后尾嘅时候咧就俾人偷晒。 但系冇叫门，亦都冇即系。睇嚟應該係家賊咯，即係酒店嘅人咯。 甚至乎就係同呢個酒店去 complain， 但到最後尾嗰陣時候個 death life， 即係其實就係咁。 你自己唔小心，即係意思係你自己 你自己唔小心，生命就係咁噶啦。你自己都要 hea 曬出嚟嘅，俾人哋偷咗嘅話，與人無尤，係咪？咁當然，我覺得對於個酒店嚟講嘅話，咁樣嘅處理方法，我唔能夠接受啦。 真係， 因為我喺你嗰度失竊噶嘛。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我就會覺得自己其實都係有責任嘅。就係你呢啲嘢，你咁樣做到最後尾嘅時候，其實損失個係自己， 唔開心 又 係 自己，係咪？唔開心我又係自己，所以我係會盡量避免呢啲事發生。 明白， 係咪？ 財不可以露眼， 真係啊！身材都 係，身材都係， 身材可以， 身材可以。就係露出佢自己嘅狐狸尾巴啦。有佢而家呢一排有條尾巴。 咦，条尾巴摆呀摆呀，揈呀揈呀， 越嚟越大条啊！ 唉，讲乜嘢？两位讲紧乜嘢？ 咪讲紧你条 头发够长， 系啊，整条马尾仔啊， 系啊系啊系啊！咪翻嚟再讲下啲旅行嘅少少意外事件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认为，香港面向世界，并且背靠祖国，对引进企业有优势。政府亦都投放资源支持初创公司，提升香港竞争力。陈茂波接受大公报专访的时候表示，去年施政报告公布成立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目前已经约见的过百间企业，大多倾向落户河套区和新田科技城，因为地方较大，亦都比邻深圳，方便未来与其他大湾区城市合作发展创新科技。有关企业本港和内地都有。他又說，政府引進企業之外，亦都有投放資源支持初創公司，除了各自50億元的大灣區投資基金和策略性創科基金之外，亦都有300億元的共同投資基金，只要有助提升香港競爭力，有助香港希望發展的幾個主題產業，政府都會投放資金。行政長官李家超日前接受報章訪問，表示不排除容許住在不適切居所的人士申請簡約公屋。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梁文廣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當局決定擴充申請資格之前，應該先了解在公屋輪候冊人士之中，簡約公屋對他們的吸引力，以及有沒有設施配套等的要求，並在編配上作出安排，令到公屋輪候人士更願意選擇簡約公屋。關注基層住屋聯席成員李善恆在同一個節目說，當局提出方法協助住在不適切居所的人士，原意是好，但是擔心簡約公屋和過渡性房屋可能在資源上有重疊，亦都可能令到住在不適切居所的人士會混淆簡約公屋和過渡性房屋。教育局推出初中人工智能课程单元，期望中学在2023-24学年起安排10-14小时教学，希望学生及早了解人工智能，同时需要思考由此引申的道德问题。课程单元涵盖电脑视觉、虚拟实境、机械人等课题， 當中亦都提及聊天機械人程式 ChatGPT。教育局提醒教師教授學生做功課和進行研究都要用合法的途徑獲取資訊和尊重知識產權。教育局科技教育組總課程發展主任連廷傑提到，單元有很多課時涉及人工智能、倫理和風險等，包括講解人工智能可提高生產力，同時可用作編寫作間泛科的軟件。勞德會協同中學助理校長鍾富源表示，會要求中三學生分組做專題研習，嘗試設計解決校園或者社區問題的產品。正在法國訪問的國務院總理李強在巴黎愛麗舍宮會見法國總統馬克龍。李強說，這次訪問法國是希望與法方就加強中法合作深入探討。他指出，中法中歐各有優勢，要進一步加強合作，實現互利共贏。中方鼓勵中國企業赴法投資，歡迎法國企業分享中國發展機遇。李強又說，中方願意同法方繼續加強在國際事務上的溝通協調，支持對方有益倡議，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促進世界和平穩定。馬克龍說，法方高度重視法中關係，歡迎中國企業到法國投資，拓展綠色環保、新能源等新興領域合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906点，跌311点，总成交金额254亿几。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5蚊，跌5.4；恒生中国企业65.08跌1.14。阿里巴巴83.65跌1.05，友邦保险78.55跌1.7，美团124.1跌3.5，建设银行5.02跌1，盈富基金19.24跌3.1，中国平安49.1跌9，比亚迪股份257.2跌7.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1，日元143.02，瑞士法郎0.897，加元1.318，人民幣7.221，英鎊對美元1.271，歐元對美元1.094，澳元對美元0.672，新西蘭元對美元0.616。日经平均指数报32722点，跌542点。港金报17860蚊，跌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1.26美元，卖出1911.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修路咧影响到挤塞嘅，喺观塘绕道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快线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九龙货仓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快线有道路工程，咁而家龙尾排翻去九龙货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马纪先峡道下行，近住梅道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山顶道。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山道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 喺九龙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就挤塞；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青衣北桥去翻青衣方向，近住海滨花园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葵涌嘅和塘咀街由于有紧急维修啦，和塘咀街东行去翻葵涌道方向，近住健全街嘅一二线封闭啦，咁影响到而家车长过16米，不能够由和塘咀街左转入去健全街啊，长过16米嘅车啦，不能够由和塘咀街左转入去健全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消失的孩子》， 我很擅长隐藏自己的真实情，尽管我现在已经有些焦头烂额，但是给别人看到的一定是镇定如常。只有像赢家一样趾高气扬、信心满满，弱者才会听命。 国剧830《消失的孩子》，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食得开心啲，玩得尽情啲，开心消费再多啲。新一期消费券就嚟派啦！想转储值支付工具同埋新合资格嘅人士，可以喺6月5日至27日上网，或者去临时服务中心登记。唔转储值支付工具，唔使登记就直接收到。开心消费，带动经济，7月16日就派啦！去消费券计划网站睇下啦。 Hello， 我是蔡一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至1:00，梁继章、李丽睿。阿马咩啊？马咩？ 风骚快活人。 嗱，旅行咧，即系头先你所讲嗰啲，梗系唔开心嘅事件。但 系 有啲嘢咧，我觉得咧、如果你都觉得唔开心，咁即系话你其实咧唔够警觉性，因为呢啲嘢系会发生，同埋我亦都唔觉得系太过严重嘅。讲紧乜嘢咧？京都啊，日本京都有一个叫蓝蝉子啦，咁样。 蓝蝉子 系啦，蝉丸嘅蝉吓。咁、最近咧收到一啲嘅通报，可以话投诉啦。咁有游客喺嗰度咧。有一个人走埋同啲游客讲话，不如我同你影相，我帮你揸机啊，咁嘅样。咁咧，咁当然啦，如果你有时你 我估下发生咩事先，抢咗佢部机， 冇咁严重，冇咁严重。其实我觉得冇乜特别好重要需要投诉咯。我觉得咋吓、好啦，咁因为有时你觉得啊好啊好啊，因为譬如我哋有时自拍就未必有嗰啲咩神棍啊，咁影出嚟就冇咁靓。咁有人帮你揸机 OK 啦，咁样咁帮佢影完相之后咧就话哦。顺便马声，我要收拍照费，咁要收翻，即系我帮你揸机要收钱嘅咁样。但佢之前咧就冇讲噶，咁佢收几多咧？就系收500至1000 yen，大约咧系5.5至11元到。咁你又觉得喂？咁其实都唔算好夸张咯。嗱，其实呢一样嘢咧出现喺不同地方都有，例如咧我自己都中过一次。咁有一次喺泰国，咁啊见到啱啱有一个象童同其实都唔系童啦，象嘅男 大笨象， 大笨象系一系啦系啦。咁咧佢就啱啱只象喺度行过，我可唔可以影相 ？OK 咁样，一影完啫 200 puzzle 咁样，即系 puzzle 咁样。咁呢啲一定會發生嘅，又好似加州咁，加州嗰個叫 Walk of Fame 啊，嗰個叫做星光大道，企滿嗰啲又著住 Spiderman 啊、Iron Man 啊， 扮曬嗰啲， 係扮曬戲服嗰啲，你試下同佢影相噶啦，一定收你錢。咁有個新聞都講啊，呢個 Walk of Fame 嗰啲咧係收20美金至50美金不等嘅，可能會睇下你著得光唔光鮮啊，或者即係開50元，你唔肯係30，咁一路同你索價咯。咁所以我覺得呢啲咧其實真係好常見。大家如果同呢啲着住戏服啊，或者总之你影嘢啦，都系要小心啲。你有冇撞过呢啲噶？ 以前有啦，而家好少噶啦、 嗯。 你有冇试过？通常去玩完之后，譬如话嗰啲水上滑梯啊， 嗯、 你影完之后玩完之后咧，有张相啊嘛、 嗯， 然后就烧落只碟度。 嗰啲任你买唔买嘅， 系啊， 你可以唔买噶嘛。 我就唔买咯，我好少咁样样话、 嗯， 即系一定要我买，我一定唔买嘅、 嗯。 你咧？ 我试过嗰次嘅就系去青藏，唔系一定要去呢、這个西藏。 嗯， 咁就去到有一个嘅冰川。去到冰川嘅時候咧，我都覺得就係不宜有詐，但係好奇怪。冰川其實好凍噶嘛，冇咩人噶嘛、 嗯。 當然我唔可以肯定嘅就係嗰家人係咪喺嗰度附近住。 嗯、 但係總之你無端端你去到冰川嘅時候嘅話咧，佢就有一家大細，位數六個人到啦，有小朋友嘅、 嗯， 又有老人家嘅。咁、嗯、就唔知喺邊度嗰度就行出嚟咯。 出嚟。 咁你要諗下嘅就係喺個咁荒蕪嘅地方，有嗰啲人突然間咁出現咗，就係著咗嘅就係當地嘅當地人嘅一啲服裝，佢哋嘅打扮好靚喎，成件事。佢就坐咗喺有某個地方嗰度咧，佢又冇話招來叫你過嚟啊，或者冇嘅。咁啊，真係自己無端端就行埋去嘅啫。咁當然啦。溝通唔到啦，你只可以嘅就係用我哋帶去嘅嗰一位嘅個街就同佢講，就話如果係嘅話，我哋可唔可以影相咧？咁其實去嘅時候嗰陣得我同埋我嗰陣時候嗰個男朋友嘅，佢亦都有一個就好靚嘅相機，咁我哋話 OK 喎，咁樣咯。影完之後嘅話，佢問你收錢咯。 嗯， 係啊，佢收嘅錢係咪好多咧？又唔係好多，但個問題係個感覺唔舒服。 係啊，啲經驗真係唔好啊。 因為我會覺得就係話哦，咁你先至會恍然。但系唔怪得知嘅就系一个咁荒芜嘅地方， 嗯、 突然之间走咗六个人出嚟啦。 咁、 我谂相信佢哋基本上就系咁样去做生意嘅、 嗯。 但系我觉得点解你唔明码实价咧？ 系啦， 系嘛？即系 动个牌喺度噶嘛？ 又未必需要。但我当我问你嘅时候嘅话，你话冇问题啊嘛？点解你嗰阵时候唔讲话俾我哋听？其实咧，即系我哋都需要生计嘅，或者我哋都系住喺附近嘅话，我哋俾人哋即系着晒我哋嗰啲民族嘅服装，俾你哋可以嚟影张相嘅。咁我觉得若果你讲俾我听。嗯、我有得揀咧，我舒服跌落、 嗯。 但系就系我问咗你咁啊，因为你会感觉上觉得啊，啲人真系好啦，佢哋会喺呢一度嘅就话咩咩咩，唔系话嗰个地方嗰啲人系咁样嘅啫，只不过我真系试过有一次系咁样，我感觉唔系好舒服咯， 有少少屈屈地。 虽然嗰啲钱唔系多，系嘛？我坦白讲，我谂若果唔系到影完张相之后嘅话，你突然间伸手问我攞嘅话咧，可能我都会俾你。 嗯， 呢、这个就是我的心意啦， 即系当系少少嘅心意， 个分别喺呢一度吓，咁、我就觉得唔系好舒服咯、 嗯， 就系咁啦。佢仲要揾个小朋友过嚟问你攞咯。 哎呀， 嗯、 真系冇。 咁嗰次我系唔 开心。如果佢倒翻转咧，譬如话问俾两套衫你，你有冇兴趣再嚟影相啊？ 冇， 会 唔 会？ 我从来都唔影呢啲相，我仲 影。 我去京都，你谂下，我都唔会做嗰啲嘢。佢哋喺奇缘度好兴噶嘛、 嗯， 就会系着晒嗰啲即和服啊，咁同埋个男人一齐咁样。就會喺嗰、那個一定係指定喺嗰個地方影到嗰個塔嘅，喺嗰個位嗰度影相噶啦，個個都係企埋去就影嗰張相嘅。我唔會做呢啲嘢咯， 唔搞呢啲， 唔會嘅。咁嗰啲你就預咗一定會俾錢噶啦、 啊， 有冇可能會係免費啊？ 咪咯、啊。 咁、但係嗰次我估唔到，我去到一個咁嚇咁嘅地方，到最後尾嘅時候都係咁樣，咁所以我就唔係好，我明嘅，即係我明嘅，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少少收少少嘅小費，咁但係應該原先同我講咯，講咗之後嘅話，我選擇影唔影呢一張相嘅話，我覺得會好過我影咗之後，我有少少好似被屈咯。 係 喂你咁樣 啊 嘛，你叫個小朋友埋嚟，然後叫阿導遊幫個小朋友同你兩個影張相， 唔會， 然後叫問翻買翻張相俾你。 嗰陣時候你冇心情㗎啦。你嗰时冇心情噶啦，系啊， 咁啊系啊，可去玩去玩。如果呢啲咁嘅细数目咧，系俾咗佢算 了。因为你见到嘅就 系、 是、其实喺一个咁嘅地方就话，嗰张相我到今日我都留低，嗰张相系真系好靓嘅。你觉得好似 National Geographic 嗰啲咁？你要明白一样嘢嘅就系，你喺一个咁高嘅地方，冇人嘅，乜嘢四野无人嘅，喺个后边系个冰川啊，一扎人咁样坐咗喺嗰度嘅话，跟住啲细路仔，你知啲面可能会晒到，可能个面珠墩嗰度红卜卜啊，着住嗰啲衫好靓嘅 好 colorful 嘅， 系啊， 哦、 就系咁， 都用体验咯。我试过有一次喺泰国，你有冇坐过 elephant walk 啊？即系坐住大笨象， 唔坐 嘅。 嗱，同大家讲，如果你坐过嘅话，可能你都有我个感觉，就系其实绝对唔舒服嘅嗰个旅程。第一，佢会喐嚟喐去，喐嚟喐去啦。咁同埋坐一啲叫藤椅咧，硬好硬嘅。同埋咧，因为嗰次个 elephant walk 咧系少少行上山嘅，即系唔系好 危险咁。 系啊，咁行上山会点咧？就好似大家坐缆车。 坐缆车 斜嘅， 经过有某啲位， 公即系上山顶个缆车咪斜咗咧？咁你个人咧就会咁样咧，往后咗啦。因为嗰个大笨象一路行上斜坡咧，往后咗啦。好啦，咁啊行到一个都几唔舒服嘅斜晒嘅位咧。佢停咗喎， 哇！ 咩事咧？咁样你知唔知咩事咧？ 加钱， 佢大便小便， 唔系，佢攞咗一袋嘢出嚟，摊开啲小礼物啊、小手信啊、咩手链啊、戒指啊，问你买唔买？问你买边样？ 哇！ 佢又唔喐，你明唔明啊？即系个人系斜咗喺度，咁我就当时就喂好唔舒服啊！即系咁，但系佢又喺度笑住咁样，呢样我睇下呢个，睇下呢个，是但买一样嘢啦，因为我好想快啲即系离开呢一个位，唔好咁样个人咧好辛苦， 好危险嘅感觉。 系啊，啲树枝又甩咁样又发过嚟，因为个大笨象高度咧 系 好多矮树枝咁样甩嚟甩去，甩嚟甩去咁咯。咁其实嗰次我都觉得有少少俾人屈嘅，因为如果我唔系咁样成日斜咗咧，我唔会买咯。嗰啲我都唔知咩嚟嘅，嗰啲一扎嗰啲。 咁你结果 咧？奇奇怪怪，求其拣一样最平嘅买咯。佢唔行啊！佢直情咁，我又叫唔喐个大笨象，系得佢叫得喐嘅啫嘛。佢停咗喺度，摆到明就系而家屈你噶啦。你买唔买？唔买佢唔喐就系咁。 喂，听完我哋分享嘅嘢，你有冇发觉嘅就系话咧？其实咧，旅行本来就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咁但系我亦都明白嘅就系各地嘅地方嘅话，佢哋都需要一啲嘅旅游业吓，令到自己嘅经济可以即系向上。咁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话，即系可唔可以唔好有呢啲咁样嘅 系啦，感觉唔舒服， 令到世界各地去到你嗰个地方度玩嘅人而去有呢一啲咁样嘅就系被屈嘅感觉咧？嗬，我唔系好 负面情绪真系唔好嘅影响， 唔系咁好咯。 即系我同意 Sarah 嘅啦，譬如举例，如果我行入一间好兜踎嘅嗰啲手信店，我都可能会买嘅吓，即系有时你会买啲奇怪的手信，但我咁样坐喺度，斜咗咁，然后你叫我买，唔买唔喐咧，我又觉得真系俾人屈咯。 因为我觉得成日有时好多嘢嘅，即系你明码实价话俾我听嘅话，我仲有得拣咧，嗰下感觉我觉得会好啲。 系， 又或者嘅就系可能到最后尾嘅时候，如果我喺嗰个时候我感觉到嘅就系话一啲好人与人之间嘅嗰啲咁嘅温馨嘅咧，冇所谓，你影张相咁样。可能我俾嘅嗰嚿钱， 仲多， 比你要求我俾嘅更多。 系啊， 有时系咪啊？ 开心钱啊嘛， 即系我觉得系咁咯， 应该俾， 而唔系要你用有某啲嘅手段或者某啲嘅方法嚟去逼我喺嗰个时候我一定要俾咯。但系当然，如果你话即系有好多啲佢嘅 service 咧，我通常我都唔会要嘅，因为我会觉得嘅就系冇免费嘅午餐嘅， 中福绝对系 中福，系福嚟， 系啊， 一定系福嚟啊，我唔会计咯。 同我拍张相啊 ，Sarah， 唔使啦， 收几多钱 ？Free of charge， 咁就咯， 除非你贴钱啊！ 啲马迷特登同你影咧， 哎呀， 翻嚟会有网上情缘。 Thank you. 家好，我是李克勤啊。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咧，最紧要系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咧，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网上情缘，手臂上的纹身。每一个纹身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最近在社交平台，菲律宾有一个哥哥将一堆乱七八糟的文字纹在手臂上面。为什么？原来呢个哥哥本来系个细佬嘅，细佬知道咧，哥哥咧每到六月、七月、八月尾，总之每一个月尾咧就会出粮，佢好多想买嘅东西都会写喺张清单嗰度交俾哥哥。哥哥啊，你出咗粮就帮我买啦。清单上面嘅可能啲食物啊、饮品啊、日用品啊或者玩具等等。不过今年六月呢一张清单竟然成为最后一张。因为他弟弟不幸遇到车祸离开了。这张清单就是他弟弟给他最后的笔迹。虽然这张清单上的字体并不漂亮，歪歪斜斜，甚至有些错字，但这个哥哥为了纪念弟弟，决定拎着这张清单找了一间纹身店，完完整整纹在自己的手臂上面。他说，我知道很多人会笑我的，纹这么奇怪的东西，但我唔在乎。对于我嚟讲，呢一样嘢就係我同我細佬最后一起拥有嘅回忆。我拥有最美丽嘅杰作。細佬好挂住你呀，喺天堂要快乐。将呢张清单封锁喺记忆里面，纹咗喺皮肤上面，纪念喺天堂嘅佢最爱嘅弟弟。 beyond the door. There's peace, I'm sure, and I know there'll be no more tears in heaven. Would you know? 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第二个进行风骚快活人开始咗啦。首先呢，预告一间搭半啊，十二点半有点唱啦。阿靓妈呢坐喺度帮紧我哋接电话㗎啦。所有街坊父老啊，姐姐哥哥们呢可以打电话嚟就係1872388。隆重介绍今日嘅冇嚟正经嘉宾。普照中学前校长。我轻松下等佢。佢成日话紧张咪咁咪 跟住。 李建华校长。 华仔，华仔，华仔，大家打个 招呼，华仔。好，Good morning class。 李校长早晨。 早晨， 李校长，你真系咧呢个即系喺呢个所有不同嘅界别都见过唔少人啦。点会今日同我哋讲话紧张啊？我都唔系好相信，头先咪又猛话紧张嘅。 系啦，有个靓女又同你坐后台， 系 想过你噶啦。 我在不同的情況之下，我都是講一些教育議題的，這些都是我熟悉的。但是我一直都聽你們的節目，就是知道你們就是那個腦子轉得很快的。那我背負著校長這個這樣的身份，就是腦子轉得你們沒那麼快，就真的變成 正常的。 正常， 沒所謂的，沒所謂。 正常的，真 的。有 些 壓力的。 是 是是。有些壓力的。那提起校長呢，就你 們。前校長。 是啦，沒錯啦。即我是不是現任校長來的。咁我讲件趣事俾你听，就因为我来唔时都係返以前服务间学校啦，帮下手咁样啦。咁有一次呢就会见到一个唔识嘅嘉宾啦，咁大家即係互相问好嘅时候，佢问点样称呼你呀，咁我呢就话啊，我係呢间校嘅普照校嘅前校长。咁佢就好恭敬咁样呢就伸咗手呢。 升前。 係啦，就是啊你好啊前校长。 前生。 係啦。咁呢件趣事啊，即係其实就唔係话好好笑啦。咁佢引发。 原来校长知㗎喎。 但引发咗一个更好笑嘅趣事。 哦嗱，你准备。 唔好笑你死。 哇，又好大压力啦，即 係。来吧来吧。你自己撩起嚟啊。 咁我哋观塘区有啲校长聚会嘅时候，我就將呢件事話咗俾觀塘區另外一間學校嘅校長聽啦，咁佢又有相同嘅遭遇喎。咁咧係啦，佢咧就喺同人哋即 係傾偈 嘅時候咧，咁人哋問啊點樣稱呼你啊？咁佢咧就講自己嘅學校啊，我係姓嚴嘅咁樣嚇。咁當然啦，人哋就好恭敬咁樣就伸隻手， 嚴校長 同佢問好啊，嚴校長你好咁樣。嗱其實唔係嘅，佢指姓嚴咧，就係佢喺 姓嚴中學 係啦。咁咧佢其實係姓黃嘅，就唔係姓嚴嘅，係啦。咁所以喺呢度咧就。 笑 好笑啦！ 呢个好笑，呢、這个 呢个好笑，這個、 好咗啊！ 所以咧就话俾大家听咧，即系圣贤中学嘅校长唔系圣贤嘅， 系王嘅。 对 ，OK OK OK OK。好啦，咁啊翻翻嚟啦，你哋可以叫我前校长，或者叫个李校长啦。 哦，欢迎欢迎。 都系想叫你华仔咯。 阿华仔啊，华仔嗱，你答半先开始问嘅。咁你知道呢嗱，如果你有听开啦，唔知 有嘅有嘅。 我哋咧头呢半个钟咧，直接答半都系对我哋三个同学问你嘅。 没错。 依家落嚟由梁同学问先。嗱，法国人有一句说话叫做一屁股坐在一团面上，面意思即系云吞面啊，即系我唔系云吞面啦，我只系想话俾边个字啫，即系面食嗰啲面吓。 系 一屁股坐在一团面上，得咗落啲面度，咩意思呢？第一，得物无所用，哎呀，污糟晒添。第二，好彩、啊。第三，一屁股的麻烦。好似中文人嘅说话，一屁股的债啊，佢就一屁股的麻烦，哎呀，坐污糟晒。第四，无奇不有，哎呀，咁都有嘅，坐落啲面度咁样嘅。法国人讲嘅一屁股坐在一团面上，系咩意思呢？四个答案。 校长，你有冇法国朋友啊？ 拉上坡。 冇啊， 上坡 冇啊，细细个就听过话咩叫法国大餐啫，我对法国嘅认 识，我食唔少。 法国大餐之外，我对法国嘅认识都唔太多啦。 撞啦，我哋通常都系撞嘅啫。 好啦，撞啦。 重复一次，第一得物无所用，第二好开好幸运，第三一屁股的麻烦，第四无奇不有啊。 好 撞啦、 啊，撞啦、 啊，系啊，撞啦、啊。 好啦，咁我系拣 C 嘅，即系话咧系 一屁股都麻烦。 系啦， 点解咧？ 因为咧，即系广东话有一句嘛，叫做一副都系啊嘛。 系啊， 咁你坐咗落去一团面度，咁你梗系一副都系噶嘛，真系好麻烦啦。咁我就 但法国喎、 啊，系啊 ，la fée fée fée fée， 什么 la fée？ 拉菲， 除菲半粗，小美咁咪过嚟拉菲。 除非佢哋唔着裤嘅啫，如果唔系佢哋一样都系一裤都系嘅。 阿前校长都好开放。 即系总之佢会觉得嘅就系、是，就算你系来自边个国家，总之嘅就系咁样坐落去啲面嗰度话都系一裤都系嘅， 系啦。 我怪你。 其实我都想拣呢、這个。 但系马老师啊，你知唔知中国嗰个一屁股的债咧，原来个来源噶？ 咩来源？ 就是、原来以前有个人咧，佢将佢债咧就写一个佛庙后个佛嗰个屁股度。佢怕自己唔记得，点知越写越多，越写越多，到最后佢就唉惨啦！今次欠咗一屁股嘅债，就系咁样嘅。 但我觉得佢想误导我 們。其实点解唔用呢一个古仔咧？我觉得呢个古仔咪仲好， 系啊， 一屁股的债。 咁我问呢个咯，好唔 你都讲咗啦。 得物无所用。 O、okay, K， 得物无所用。 我咪一屁股，一屁股嘅麻烦系咪？ 校长就 系 股 C， 两个 C， 你都系 C 啊？ 一个 A， 你都系 C 啊？ 系啊， 好嘅。 两个 C 一个 A， 冇人中。 哎呀， 剩低 幸运啦、 啊，剩低就系十分幸运同埋无奇不有。 十分幸运啦、 啊，十分幸运啦、 啊，十分幸运啦、啊。诶、哎，华仔 跟住啦，系啊，冇错， 华仔 留紧 C 啊嘛， 跟大队， 系跟大队， 三个 B 餐， 系好， 系 三个 B， 中晒， 啊，好嘢，好嘢。 大家唔好觉得坐咗咪污糟咯，唔需要咁諗嘅意思，即係话咦坐落咦食得㗎喎，咁样即係十分幸运咁解，即係撞到啲好嘢咁解。 好啦，哎喂哟，哇， 唔使惊， 真係啊。好啦，你同学到你同学发问咯噃。好啦，我想问下呢，就係校长啦，同埋个就係两位嘅同学啦。其实呢喺英国皇室呢，佢哋真係有好多唔同嘅礼仪嘅，特别要去到有一啲譬如可能係赛马嘅活动啊，去到包厢呢，对于女士嘅佢哋嘅衣着礼仪或者佢哋嘅打扮咧，系特别多一啲嘅睇法同埋条件嘅。咁究竟以下呢四个嘅话，佢哋系边一个系会被驱逐出去呢个包厢，系唔准入去嘅咧？系、啦，就系、是、衣着嘅礼仪啊吓，喺英国嘅 A 戴帽边嘅帽 ，B 冇戴手套 ，C 着裤定系 D 冇攞手袋咧？ 点睇啊，校长？ 你唔系去过英国留学噶咩？你 我去过啊，我成日去呢啲包厢噶。 你话叫剑桥乌龙？ 唔系啊，我送外卖啊。 攞啲 fish and chips 嚟啊！ 哎呀，成日见到噶，我觉得系咩着裤？ 着裤 系， 即系女人唔可以着，系女仔啊吓，我讲嘅系就系女仔啫。 都似嘅。 使唔使重复四个？ 唔使， 唔使， 好正啊！ 我个脑里边咧就浮起一个人物，就叫柯德里夏平。 Yes， 我就谂起佢嘅手套， 啊， 即系佢好 elegant 嘅，系啊，即系所以咧。 但校长，如果热天戴手套好热噶， 戴手有冷气啊嘛，叔。 英国 咁啊系， 系啦。elegant 緊要， 你嗰啲手套， 手套， 嗯， 即係如果你冇戴手套嘅話咧，就會被人趕出去你嘅包廂，係咪？ 係，係，我揀呢、這個， 嗯，我覺得都係裙嘅， 係 女仔女士，唔好 即係着褲，着褲唔俾，係咪？着褲唔俾， 唔俾着褲， 啊哈。 嗯，你唔好用咁嘅眼神望我啦，你想改你咪改咯。 人哋一个鼓励嘅眼神你，系啊。 有冇人中？ 两 个裤同埋一个， 同埋你系冇戴手套，系咪？冇人中。 哎呀， 手袋唔中， 剩翻两个嘅就系冇攞手袋，同埋嘅就系戴冇边嘅帽。 冇边嘅帽啦， 咁样系，应该系戴阔边帽噶。我記得嗰次就係咁俾人趕出去咯。 佢哋嘅手袋都好緊要㗎。係 啊，我 攞喺個手嗰度嘅話，係有一啲身體嘅語言嚟㗎。 嗯， 你唔好覺得唔對。 係啊，我覺得佢咁講， 我係想講埋俾你聽嘅就係佢每一樣嘢都有用㗎。 我知。 係啊。嚟啊！ 我其實喺英國都係屬於上流社會㗎。 但你唔係女仔啊嘛？你係咩？ 嗰陣時係。 如果你話我聽，你係嘅。 我估手袋。 手袋幾多個手袋？幾多個帽？ 冇 估冇 冇系咪 两个冇一个手袋， 两个冇同埋嘅就系手袋系咪？ 冇 正确嘅答案系戴帽边嘅帽啊！佢哋有一个明文嘅规定就系好得意嘅，原来咧帽分好多种嘅，有啲你见到嘅咧就系佢冇边嘅，嗰啲叫做 cocktail hat。咁其实嗰啲咧就唔需要度你嘅头有几大咧，佢系帮你做嘅。咁但系买嘅，但系如果你话系有一啲嘅有边嘅帽嘅话咧，系必须，因为佢有个帽身同埋有一个帽边，系一定要度你嘅头嗰、那个宽度咧，先至可以做先至可以咧就系做到嘅，系一定要度身订做嘅。而且喺讲紧话皇室，尤其是是赛马呢啲咁高尚嘅包厢里面嘅话咧，你系要戴超过就系四英寸以上嘅帽或者系头巾，你先至可以入去。讲紧系十 cm 到啦。如果唔系嘅话咧，低过四 cm 或以下嘅话咧，佢都可以赶你出去噶。咁、样嘅话你系冇礼貌啊！ 明白。 好离谱啊！ 咁、我听日要整个顶帽啦，我听日要去英国啊。 好啦，到马同我啦。 好，听住啦，我呢条系美国嘅题目，响1870年咧广播剧，咁啊叫肥皂剧、，Soup Opera， 即系有个广播剧，但系佢 唔系即系肥皂剧啊， 肥皂剧究竟 系啊？ 来源 啦，系啦，点解会叫肥皂剧咧？就系咧。通常都系冲凉时间嗰度播嘅，啲女士又系哇冲紧凉， 搽紧番眼， 系啦。B 就系咧呢一剧咧同泡沫一样，哇好 fantasy 嘅。C 就系咧广告时间咧好多呢啲清洁啊沐浴嘅产品卖广告。D 咧就系、是、其实嗰时用番碱嘅，旧嘅番碱都差唔多嘅，即系话啲剧都系差唔多嘅。 哦， 系啦。A 冲凉时间 ，B 就系、是、咧泡沫代表 fantasy，C 就系广告时间，全部都系啲清洁沐浴露番碱嘅广告。D 就系番碱旧旧差唔多，剧、每个剧都差唔多，悲欢离合。 D 即系番碱都差唔多啊， 旧旧差唔多。 唔系讲紧嘅 soap opera 点解咁嘅意思？ 系 话其实佢哋所有嘅剧情都系差 唔 多 咯，冇错。 D。 你以为你用咁嘅眼神就啱嘅咩？错， 真系错， 全部错。 我知啦，泡沫，泡沫， 即系好似泡沫咁充满 fantasy。OK， 两位 咧，有冇补答？ 广告， 广告。 校长咧 ，C， 广告， 广 告， 系啊， 好，加班。 答案就系终于你嘅眼神赢咗啦， 又是补中， 系啦，补中就系嗰阵时啲广告咧，全部都系啲清洁剂啊、番碱嘅，所以咧就叫做肥皂剧。 好。 怀就怀再难学会吹嘘，我不错，他花样这么多，你看上哪一个？命运逆顺从埋困后怪哪一个？哦，还是魅力 才令你疯狂。情长无关子，尽如白痴，一声不响引接你圣旨，谈情没本事，纯情才可耻，为何认真输得起先可以更放肆、心开得很清楚，心酸的只有我，就像是未能面对喜欢你的我，当挑选这么多，你当作货比货，自问极善良，就算天都会帮我。得是落败才是第三者。谈情没本事，纯情才可耻，为何认真输得起先可以更放肆、如果真心必须讲出口先算有意思，就算背中任何名字，我又太轻易，如输给他只因不想轻率当你是知，败就败在坏人眼中，如何可 好啦，11:29嘅风骚快人啦，雷暴警告延长到今日2:30嘅，今日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阳光同埋炎热，今日12:30都有今日嘅星影大点场嘅，可以打你电话嚟噶啦噃， 系啊，电话1872388，诶好嘢啊，李校长，暂时未有分 啊，佢想早走啊，唔俾， 拦住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律政司与保安局的联合特别工作小组就《基本法》23条立法，持续研究参考外地法律，相关工作目前有进展，但未能够具体交代。林定国接受本台上任一周年系列访问嘅时候，以烹饪作比喻，指煮餸煮到半老，亦都唔会攞出嚟俾人睇，因此当局难以喺现时具体交代23条立法研究工作。但佢重申，要尽快完成立法，并非口号或者官方答案，而系确实嘅宪制责任，只系现时尚未能够评估几时完成。另外，林定国认为律政司过去一年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有做出成绩，其中之一就是修订法律执业者条例，为海外律师参与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提供了新的机制，并在确保不会产生国家安全风险以及保持开放包容的制度之间取得平衡。行政長官李家超表明，《基本法》23条最遲在出年立法。當年負責推動立法工作的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表示，23条立法冇最好的時機，而現時立法情況會較2003年之前容易受控好多。經過20年，市民明白有憲制責任，亦都吸取了近年教訓。葉劉淑儀接受報章專訪的時候指出，如果20年前成功立法，至少有法例針對分裂國家和顛覆國家，可以處理到2019年的問題。當年的人就沒有那麼肆無忌憚，認為盡快立法有好處。對於23条立法涵蓋禁止竊取國家機密，葉劉淑儀指出，目前的官方機密條例雖然已經涵蓋間諜罪，但是條例是將英國1919年訂立的法例本地化，非常原始和過時。 认为当局就23条立法时应该再次界定间谍罪准则。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接受报章访问，说不排除容许住在不适切居所的人士申请简约公屋。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梁文广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当局决定扩充申请资格之前，应该先了解在公屋轮候册人士之中，简约公屋对他们的吸引力，以及有没有设施配套等的要求，并在编配上作出安排，令到公屋轮候人士更愿意选择简约公屋。关注基层住屋联席成员李善行在同一个节目表示，当局提出方法协助住在不适切居所的人士，原意是好，但是担心简约公屋和过渡性房屋可能在资源上有重叠，亦都可能令到住在不适切居所的人士会混淆简约公屋和过渡性房屋。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巴黎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李强表示，中国发展为世界带来的是机遇而不是风险，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带来的是稳定而不是冲击。中方愿意同欧方一起办好新一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加强绿色、经贸、数字等领域合作，为中欧关系发展打开新空间。李强指出，中欧没有根本利益冲突，都堅持戰略自主和多邊主義，在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議題上有廣泛共識。中歐應該增強互信，通過成功合作化解疑慮。米歇爾表示，歐盟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又說中國的發展有利於歐盟和世界，歐盟無意阻壓中國發展，反對新冷戰和選邊站隊，希望新一次歐中領導人會晤取得積極成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周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849点，跌368点，总成交金额345亿6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5元，跌5.4；恒生中国企业64.84，跌1.38；阿里巴巴83.15，跌1.55；美团123元，跌4.6；友邦保险78元，跌2.3；盈富基金19.16，跌3.9；建设银行5.02，跌1仙；比亚迪股份255.6，跌9元；中国平安49.1，系跌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43.02，瑞士法郎0.897，加元1.319，人民币7.228，英镑对美元1.271，欧元对美元1.094，澳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5。日经平均指数报32651点，跌613点。港金报17850元，跌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1.19美元，卖出191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彩虹村慢线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去到星河名居。跟进翻较早前九龙公园径去翻佐敦方向近住中间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梳士巴利道近住尖沙咀中心。另外在观塘绕道有紧急维修，去返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快线封闭，而家龙尾在丽业街。 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爱护动物协会。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海富中心。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喺空庄道桥底。封路情况，葵涌嘅和塘咀街有紧急维修，东行去返葵涌道方向近住建全街嘅第一二线需要暂时封闭。另外，车长超过16米嘅车辆禁止由和塘咀街左转入去建全街，大家要留意返。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顺天村公园仔向秀茂坪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显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三叉戟， 警戒三叉戟其实并不是表面咁一团和气。崔铁军有主见，徐国柱有脾气，潘江海有口才，每次碰头总是矛盾不断，火花四溅，但每到关键时刻又默契十足。专业就是三个人最大的共同点。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的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的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你又知唔知之前我又讲下电话号码就1872388，一阵间十二点半就会接受你嘅点唱，靓妈接紧你嘅电话噶啦，而家可以打嚟噶啦。今日嘉宾普照中学前校长，不过唔系姓钱，系李建华校长。 你好，你好， 华哥。 大家好，大家好。 华仔， 交俾华仔啦。 好嗱，呢一节咧就我发问啦。不过开始之前咧，我要 又讲个 get 啊。 系啦，我要讲一讲先吓。呢三位主持人咧，即系 欺凌你， 冇错啦。 梁继章冇啊，我哋两个啫嘛。 佢哋咧就邀请过好多校长上嚟，但系咧佢哋就唔照顾校长之间嘅学习差异。因为校长都有 SEN 的校长的，是啦，没错。所以呢他们就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就在咪后就有少少欺凌的成分的。 我想抌了他答应他照稿读。 好，那这一节呢由我开始发问了。三位同学。好啦。那我是校长啦，那都是问回校园生活同埋同学校有关的问题。好，第一个。就是卜卜斋呢三个字啦，咁大家一听个卜卜斋啦，好啦，此名何来呢？点解叫做卜卜斋呢？係啦，嗱，咁俾几个选项大家吓。第一，卜卜呢係指敲经念佛嗰阵时敲木鱼啲卜卜声啦，咁斋呢就係食斋嘅地方，咁呢就食斋嘅地方，食完斋咁那個地方啊，空置啦嘛，咁啊唔好嘥嗰個地方，所以咧就喺食齋嘅地方嚟上堂，咁所以以前咧上堂嘅地方咧就叫做卜卜齋啦。呢個 A， 咁啦 B 咯，齋咧就係指即係好齋啊，咁啊男士啊，以前咧女士就唔讀書噶嘛。 咁啊，淨係男校嚟嘅， 係好齋啦， 所以就好齋啦。 波波咧， 咁啊，波波就因為男仔特別曳，咁啊，佢有啲乜嘢行為偏差，老師咧就剝佢頭殼，係啦。咁所以咧，波波齋咧，其實係指男校咁解，即係以前。好啦 ，C 咯，咁咧齋咧，其實就係一個讀書嘅地方，就叫做齋。咁啊，波波咧，其實係體罰嚟嘅。咁因為以前啲老師咧，就即係好要求學生好高咧，要背書啊，各樣嘢你咬即係偶然背得唔好咧，咁佢就體罰噶啦。咁咧嗰啲體罰就打手板啦，甚至咧即係如果年紀細啲咧打 打個頭 屁股，係啦，就打到噗噗聲。所以咧。卜卜斋咧就咁嚟嘅， 我一定拣呢、 這 个， 因为我都拣呢个，我都拣呢个。 咁咧就 D 咧卜卜斋咧，其实系大家听错嘅啫，就其实系叫做步步齐咁解，因为咧读书咧 边个步啊？ 步咧一步两步嘅步，即系话咧大家 个步 系啦，排队咧就要排得好整齐上课室啊，行去边度都好整齐。咁即係話係一個要求好嚴謹嘅排隊嘅地方，咁咧就後屘借喻咗就叫做博博債。 好嘅，好， 一定唔會 係 呢個。 C 三， 小強估唔估先 ？C 啦 ，C 三個 C 嚇，三個 C 餐 係答案係啱嘅。 耶， 又搞掂校長， 好辛苦啊！你做其他個三個， 係啊，好勉強啊。 好呢题冇咁易答啦啩？ 嗱，好啊，嚟啊嚟啊， 就讲起体罚。好啦，体罚咧就而家梗系唔可以进行体罚啦，绝对唔得啦。不过咧，以前咧即系喺古老时代咧，体罚都系教育嘅一个行为之一嚟嘅。咁当然而家文明咗咧就唔用啦。好啦，香港咧几时系全面禁止体罚咧？ 香港 系啦，咁啊俾四个年份大家嘅，1971年、1981年、1991年、2001年，即系相隔十年啦。 1981啦，肯定。 嗱 ，A 系71 ，B 系81 ，C 系91 ，D 系01。 应该唔系71咁早。 系啊，我都七十年代我都俾老师打手牌， 咁啊应该啦，你俾人打。 我系咁应该啦。 两位 有冇废除 男主持咁活泼？你哋以前细个有冇俾？ 有啊， 打手板啦。 系啦， 我哋话搽啲油啊，冇咁痛 嘅。系啊， 咩油啊？ 即系白色嗰啲油啦。 哦，咁样。 但我闻到咯。嗯， 央同学有冇俾人？ 冇啊。 嗰時 女仔唔係會嘅， 校長而家就幫你試睇粉。 嗰時我童年嗰時咧，覺得好唔公平噶，因為打男同學係好大力噶， 係啊， 打女同學好， 但女同學都打㗎。 因為喊啊嘛，女同學， 女同學都會打㗎。 有㗎有㗎，我以前讀男女小學㗎，有㗎有㗎，係啦。 應該唔係七一，我哋廢除咗七一。 我覺得唔係七一 ，OK。 咁早嘅 八一 都冇， 我覺得係八一。 八 一之后是什么话校长 九一 冇理由。 之后就零一。 零一冇理由咁 似。一定不是零一。 是 第二和第三的啫。B 或者 C 的啫。 九一。 望住校长的眼神先。 嗯。 你不用这样直呼痛快。提水。 我问班长。 我知啊。 八一定九一。 我估是八一。 八一。 八一。 九一 啦，好，两个八一，一个九一， 好，一于同学系啱嘅， 哇，撞王 系一个，佢系一个即系一个好斩钉截铁，就系嗰一年开始噶。 其实咧就七一年已经有列出嚟噶啦，但系咧就因为可能当其时都系旧社会啦，咁其实就系教育界就冇乜理会嘅。 哦， 咁可能咧嗰个体罚咧即系越嚟越严重啊。 嗯， 咁就九一年咧就喺一个修订嘅条例里边好清楚讲明一定唔得。 但校长啊，听闻咧即系罚企都系唔得噶嘛。 系啊， 咁佢系咪有一连串嘅？动即系行动咧，都列入晒，就全部包揽晒。 哦，佢冇具体嘅，但系总之佢喺个意义上面写明咧，就令到学生嘅身体咧受到不必要嘅即系折磨。 流堂唔算嗬， 折磨。 流堂唔算，流堂唔算， 会唔会太严重啊？ 系啦， 我哋头先算唔算体？头先算唔算体罚校长？ 系啊，你哋精神 系啊， 精神 上体罚啫，校长。 精神折磨好难衡量嘅。 但系校长，请你包容包容。 好。 三条。 好，第三条咧就系讲下毕业礼啦。 系。 咁啊，毕业礼咧就有一啲学校咧就唔叫做 graduation day 嘅，即系佢有啲学校用英文噶吓。咁个环匾咧佢系会写住 speech day 吓，即系。咁點解畢業禮係啦？畢業禮就叫做 speech day 咧 ，speech 係演講咁解啦。啊，點解畢業禮叫做 speech day 咧？咁嚇，咁有四個答案嘅。 嗯， 第一個答案係因為要突顯咧畢業同學啊嗰個代表咧去致辭，對學校表示感恩。咁所以咧，即係啊。就叫 speech day 啊，因为要俾个机会佢 讲嘢 speech 系啦。第二咧就因为要突显校长对学生最后嘅训勉，因为校长好锡学生噶嘛， 系咩？ 系啦，一般都系啦，一般都系啦。你校长唔锡你咩？ 锡，我因为问佢嚟啫， 唔 你做乜揼我只脚？ 咁我话你听， 就听我。 我系想讲校长咧锡佢想锡嘅学生，系系啦。咁咪有啲学生咧就。就唔係咁容易錫得落嘅， 佢望你啊，望你啊， 係啦。咁咧嗱，第二就係突顯校長要想講佢最後嘅 呢個 B 啊嘛，係啊， 呢個 B 去到 C 啦而家。 好，咁咧就要突顯咧校監啊，校監因為成校最高嘅一個即係 領導 人啦嚇，咁所以咧 校 佢知分詞咧亦都係好重要嘅。 嗯， 好啦， 邊個分啊？ 啊，分系 唔好再打岔啦。 教分个 口口字边跟住十个村， 系啊。咁咧就第四咧就系、是、因为要突显啦，被邀请嘅嗰个毕业礼主礼嘉宾嘅嗰个免辞啦吓，都系 校长。其实即系意思即系边个人讲啫，系咪？ 系啦，冇错啦。 即系总之就 系、是、嗰个 speech 最紧要嘅就系、是、最紧要系边个人讲。 A 就系同学，系咪啊？ 系啦 ，A 就同学 ，B 就系校长 ，C 就系校监 ，D 就系嗰啲嘉宾。 冇错， 咁问完。 系嘉宾， 我话唔系嘉宾， 我觉得系嘉宾， 我觉得唔系嘉宾，我觉得系同学。 嗯， 我觉得系 A 嘉宾啊。 嗱，佢系同学、校长、校监、嘉宾啊嘛。 系啊，校长、校监一定唔啱。 我觉得系同学 A。 你系同学都有机会。 同学啊， 我觉得系同学。 系啊，佢哋毕业啊嘛。 系啊， 佢哋先系主角啊嘛。 系啊， 系嘛。但我都想即係有個人答唔啱 好 錯咧，阿校長好 過啲。我明你嘅心態， 好啊， 撫慰撫慰啊佢，撫慰啊佢， 係啊，我答 撫慰嘅心靈， 係啦，係 啊， 我答嘉賓， 我答同學， 好咁啊， 啱啊， 好多謝阿小強同學咧，為咗支持校長咧，就答一個佢以為錯嘅答案， 係嘉賓啊， 啱嘅， 哇， 係啦， 點解嘅？ 系啦，呢、這个咧就系嚟自咧喺记录以嚟咧系19世纪初咧喺美国里边咧其中一间学校咧就曾经邀请过一个即系社会上面好杰出嘅人咧，就当学生毕业礼嘅时候咧， 俾一个 speech， 俾一个 speech 训话，哇！咁佢因为讲得太好啦，咁自此之后咧，其他好多学校就仿效啦，咁所以咧就将 graduation day 咧就将佢转为叫做 speech day。 好，马同学， 好 嘢， 嗱都话噶啦，富贵险中求啊！ 校长啊，第时你话有 speech day 会唔会请我哋去做嘉宾？ 好啊，当然好啦。 你凭咩啊？ 你唔好理啦，我去咗先啦。 好，第四题。 好，第四题。 系 咁咧，就毕业嘅时候咧，我哋除咗多谢师长、多谢学校啦，咁一个好重要嘅人要多谢就系父母啦。 嗯， 好啦，咁呢一题咧就即系中国文学题嚟嘅，就系、是、我哋成日都系听。應該是大家聽過一首詩叫《遊子吟》啊，咁啊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就報得三春輝。好啦，春輝大家成日都聽啦，許冠傑都有首歌話春輝寸草心啦咁。春輝咧就指春天嘅陽光，但係我唔係問春輝點解，我係問個三字點解啦。報得三春輝，咁嗰個三 代表咩咧？ 係啦。咁咧就唔係嗱，有得揀嘅。 你慢慢 係 A 三咧就代表春天三月，三月即係 March 啊。咁啊，當然即係呢個係中國，唔係講 March 啊，講三月。 你講緊乜嘢？你講緊中國文學啊嘛，係嘛？ 係啊 ，March 三春輝個三字點解？係啦，咁就係春天嘅三月，呢個係 A 啊。 好啦 ，B。 就是、春天一季里面的三个月，它是指三个月，就不是指三月份。哦、OK，、 嗯、即九个月。如果你说三春晖的话， 三个月 的话，即九个月啊嘛。 唔系，三个月， 我哋三个月， 春天里 正月、二月、三 月，即系一个 annual。系啦，系啦，系啦。 Quarter，quarter， 冇错啦，系啦。 C，C 三咧系代表好多咁解，咁即系话。好多好多春天嘅阳光。 D 系啦 ，D 饮啖水冷静下先。 就是、三个春天嘅阳光，三即系头先你讲嘅，系啦 系 啦，三 年 啦， 系啊， 好多 好多 春晖， 好。 即係感恩啊嘛，父母啊嘛， 係、 啊 ，many 咁解， 係啦， 係啦，係啦， 或者 lots of lots of 係咪咧？係咪咧？ 富嘅險中球喎、 啊，係、哎、你打咩？ 我要開富嘅險中球，好冇？ 你係咩啊？ 我係三年啊。 好 ，C and D 係啦， 有冇中？ 兩個 C 一個 D 係唔中嘅， 係 剩翻 A 同 D 三月， 春天三個月， 三個月，三個月， 三個月，即係兩個 A 一個 B， 好 啱，正確答案 係啱嘅。三春呢就是、中国呢是只有晚春、仲春同埋季春，即是春天的三个月呢他们都是分开有三个春的。 哦、 啊、就指三个月。 冇得三春晖。 是 啦。明白。 好 啦。 好啦。 仲有最尾一题。 最尾一题。 最尾一题。好，最尾一题呢就原来是萧叔叔呢以前英文教过的。不过我就不是问萧叔叔的英文，我问回他原字，他的原字是来自拉丁文的。咁、首先呢就有个英文字大家学咗先，就叫做 Alma Mater。Alma 就是 A-L-M-A， 是啦 ,Mater 就是 M-A-T-E-R。好啦，咁 Alma Mater 点解呢？就是解母校咁解啦。咁、但係佢借咗嚟解母校啫。咁我係想问返拉丁文原文点解啦。好啦，咁Alma Mater 呢係解慈爱的母亲。咁母親會愛護你啊，保護你啊，咁所以你間學校就係 母校啦， 係啦，慈愛嘅母親。B 強壯嘅大樹，因為咧為你遮風擋雨啊，嚇、有啲乜嘢嘢你翻翻嚟母校啦， 十年樹木， 係啦，冇錯啦。C 温暖嘅家庭咁解。即係學校成日都係話大家庭啊嘛，咁、你歡迎你幾即係幾時都好啦，畢咗業之後翻翻嚟呢個大家庭。 嗯， 好啦 ，D 就係餵哺孩子嘅母親。 嗯， 嚇、咁即係母親就會餵小朋友 餵哺孩子， 餵哺孩子母親 D 全 D，D D 全部 D， 全部 D， 三個 D。 你哋好準確喎、 啊，啱曬耶！ 你知唔知蕭叔叔下我邊個啊？ 係啊， 佢啊，其實 咁所以咧， 我係粉絲啊！好嘢， 好嘢， 你題目好好啊！ 係咪有啲可以睇啊？你 我 真 係 幾好， 好 好啊！ 講大話 ，O K， 好 好 好啦，今日咧阿李校長咧，因為點個偶像嘅歌，佢好中意聽咧，依個偶像叫李麗蕊啊！ 佢又有搭稿， 系啊，有咩点唱信息？ 好嗱，咁咧，我真系谂咗少少嘢去 好慢慢 做呢个点唱嘅吓。好嚟咯，嗱，如果你问我呢一生人最好嘅朋友系边个咧，我可以毫不犹豫咁话俾你听，就系读书时候嘅同学啦，因为大家一齐长大，嗰份友谊咧系最纯真无瑕嘅。嗱，假如你问我一生人最感激嘅系边个，咁当然系父母啦。咁除此之外，就係培育我嘅師長同埋讓我成長嘅母校啦。咁所以我嘅 Alma Mater 我都感激嘅嚇。咁五六月份咧係好多學校舉行畢業禮嘅月份嚟嘅。咁我點一首經常喺畢業禮或者謝師宴會聽到嘅歌，俾應屆嘅中學、小學、幼稚園畢業嘅同學聽。嚇，歌名叫《友誼萬歲》，祝佢哋前途光明，一切順利嚇。咁記住唔好唔記得你嘅母校嚇同埋你嘅師長。咁首歌呢就请大家留意歌词喎、因为首歌呢係郑国江老师填嘅，可能因为郑国江老师本身就係位老师啦，所以佢嘅歌词呢嘅情感係填得特别真挚嘅。咁亦都请大家特别留意呢位唱歌嘅歌手就係睿睿同学啦，佢歌才多艺係我嘅偶像。係啦，咁呢首歌里面呢佢分别声演呢个同学声同埋老师声，将首歌嘅临别依嘅情绪同埋对学生祝福演绎得淋漓尽致，非常出色，请大家细心欣赏。 多谢李健华校长。 朋友再见，星星往昔欢笑，来日记取，忆记旧日情意，同学欢笑在校园里。 哇，这个 live 实在太好听了。 一切别恨离愁，埋藏心里，日后再追。一切欢呼叹息，人于心里默默怀记。 多谢李校长。 离去倍觉依依，这一生里仍念我思，此际话别临期，再隐隐记旧日淘气。小鸟今天远飞，离巢他去，但愿进取，指引光辉远景，有足迹处尽是桃李。 小鸟今天远飞，离巢他去，但愿进取，指引光辉远景，有足迹处尽是桃李。 诚意送上祝福。 翻到十二点钟，电话去1872388，可以打嚟听答半点唱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好啦，放松快活人咧，最后一个钟头咁啊，提提大家电话1872388，一答半咧就接听你嘅电话，点唱噶啦。 车路的士， 超车， 大家好， 又嚟啦，又嚟啦，车路的士啊，咁今日咧讲下呢个买车吓， 二手车， 二手车嘅， 咁 轻，嗱，其实咧，我作为一个叫做都系揸车嘅人啦，我想讲啊，嗱，呢一个咧就好多年之前咧，好多人，我唔可以话好多人，有人啦吓，对于买二手车有好多嘅担心嘅，因为咧我都不止一次啦，我自己嘅亲身经历吓，喺一啲嘅车展啊，因为以前好多咧就系一啲。佢有一個固定嘅場地，通常喺商業大嘅二三樓停車場，咁啊 book 咗咧就佈置曬成啦，啲叫車展場。我不止一次咧，一次咧見到一啲買家咧帶埋警察上咧，有啲嘅叫做糾紛啦，大家嘅合約上又好，或者架車嘅 quality 上面都好啦。咁而家就係、是、第一，而家就我少咗行啦。咁同埋我而家我相信咧會好好多， 其實 因為開個 open 嘅程度咧而家多咗好多，就唔會話任你噏幾多錢就幾多錢咯。 啱啊，因為其實個市場。轉變了很多，譬如我們講比較現在和十年前左右去比較、 嗯、 以前我大佬說真我們想買一部二手車其實真的靠去行車展的、嗯、譬如香港某幾個地方他們有那些二手車場啦、嗯、甚至乎可能有時候我們說真 road show 的突然有一班人在某一個地方佈 置曬佈置曬的車 對那就叫二手車展，其實我們都是靠那種途徑佢叫睇得到咯，但而家呢刻其實講緊，因為網絡資訊實在太 open 啦， 太 open 啦， 即係你要睇價錢嘅，好作為消費者，你好容易可以比較到某一個牌子、某一個型號究竟幾多錢啊，乜嘢年份，你大約要預計乜嘢價錢去買啊？大家嗰手功課其實可以準備得好充足，所以變咗其實買方同埋賣方。 都唔可以用一個離天離地咁嘅價錢去叫做呃人咯。 係啦，因為好難做。你一上網嗰啲二手車嘅網站咧，已經有曬啊嘛，同一個型號幾多錢幾多錢，都寫埋嗰個狀態咁樣。我個人咧對二手車咧係愛好嚟嘅，我唔係話要吹捧二手車，但我覺得咧二手車第一個價錢會比較平啲啦嚇，相比嚟講，因為佢已經有個折旧率啦。第二咧，如果上一手系一个好有心机嘅车主咧，系加分嘅，即系佢会比一架斋买翻嚟嘅车更好，因为可能佢加咗啲补品啦， 冇 错。或者佢将佢又唔知道咗一只靓嘅色啦，等等等等，即系会多咗啲心机加咗落去咯。 系啊，因为其实讲紧，因为买一部新车又好，其实有好多嘢要注意，可能甚至乎好多人系唔知道嘅。譬如新车落地，我哋要所谓 run in 咗嗰部车先啦。咁其实有好多人又唔知道呢样嘢，譬如一。喺車行一攞完部車出嚟，好開心啊！我路踩嗰部車嘅，咁其實原來係傷害緊部車嘅。咁其實講緊往後啦，你保養上面會衍生咗好多問題出嚟。咁又唔知喎。咁譬如學阿大佬話齋，如果上一手其實真係好有細心咁樣去保護住嗰部車嘅，好照顧佢嘅，其實買咗翻嚟。可能狀態可能比自己嗰部新車可能仲好都唔奇嘅， 但係當然啦， 有啲唔好 係啦，但係當然啦，亦都有啲唔好嘅， 係啦， 甚至有啲蠱惑嘅車主咧，佢可能將架車嘅暗病咧隱藏，所以兩樣都有嘅， 係可以好兩極化嘅。咁所以其實咧喺嗰個揀呢、這個叫做二手車行個流程裏面，大家都要小心啲咯。我哋一定係要揀一啲叫做有信譽噶啦，問一下自己身邊朋友有冇可以好好咁樣介紹一下啦。咁呢啲都係一個參考價值嚟嘅。 同埋近年咧多咗一啲咧叫中介檢驗汽車公司，咁咧就你揾咗啲中介檢驗公司咧，佢會好詳細，因為我幫襯我好幾次，好詳細寫一份 report， 甚至你可以喺度睇埋佢檢查嘅，但要 take 一個鐘頭到咧，一至兩個鐘頭到啦。佢真係好驗屍咁嘅，同埋每影一樣。影埋相俾你睇，咪嗱呢度有少少受積咁樣咯，咁你自己接唔接受？ 好平，我覺得係完全可以接受，接受到嘅千零二千蚊。 但係你 insure 嘅車係冇病喎， 冇錯啦。所以咧，其實呢一個咧又係嗰個叫做市場一個變化嚟嘅。其實講緊唔係好遠嘅就距離，可能而家五年左右。大家都仲係靠緊，喂！我想買一部二手車，我可唔可即係問個車行啊？我可唔可以將部車去俾叫做相熟車行上架去驗？但其實咧，呢一個又衍生咗當年好多問題出嚟嘅，即係譬如講緊消費者同阿車行一齊落到去嘅時候，消費者稍為唔在場嘅時候，可能某啲唔好信譽嘅車行已經同阿車行講啦，喂，有冇查錢先？即係會有呢啲嘢嘅喎。咁譬如假設車行又唔醒目啊，或者唔俾查錢，就會講到部車好差咯。咁但問題而家咧，其實大家去買二手車嘅時候，去到車行咧，好多叫做有誠信嘅車行已經。學阿大佬話齋，主動去鼓勵翻個消費者啦。喂，不如你買我呢部車之前，我哋都做一次呢啲叫做檢查先啦。但消費者要俾錢嘅。咁但係啦，咁佢約咗嗰個叫做驗車人上嚟嘅時候，咁就大家好均真啦嗰件事。咁三口六面一齊睇住佢驗又得，或者你可以消費者信佢嘅唔在場嘅，但係就檢驗得好清楚。 好 驗曬之後嘅話，就係你個買家要俾錢啦。但 係 如果到最後尾嘅時候，你都可以決定唔買 嘅， 但係總之你俾錢就得啦。 總之驗車一定要俾，但係咧你就睇翻曬個 report 裏邊，咁嗰部車其實有冇病，即係有冇暗病啊？有冇生鏽啊？ 因為佢升起埋架車嚟睇嘅，睇埋車底嘅。 係啊，睇曬所有嘢，甚至乎連油漆佢都幫你睇埋嘅，後漆有油。漆嗰個厚度啊，因為點解咧？一睇一個厚度就知道你有冇噴過，有冇撞過啦。咁所以其實呢啲嘢全部可以好清晰咁樣睇到曬。 譬如我上一架咧，因為而家呢一架咧，咁佢話俾我聽，嗱呢一個冚，即係個行李箱嗰個冚咧，係新換嘅。咁嚇，咁係咪真係撞過？佢話又唔係，因為佢睇過嗰啲骨咧就唔係撞過。佢估計咧上一手個冚咧係整咗個嗰啲叫 spoiler， 咁啊轉咗幾個窿咯。咁所以佢要換翻一個新嘅冚咁。 冇錯啦，係啊，所以買二手車可能就係有呢啲好。好處咯，即係如果中意嘅話，可以將上手嘅所謂改裝咗嘅嘢保留曬落嚟嘅。但好多叫二手車行咧，其實佢哋想將嗰架車都回復翻佢出廠個樣，先至再賣俾下一手嘅。咁所以個狀態就會叫做好新淨噶啦。其實而家講緊嘅大部分有信譽嘅二手車行，佢哋嗰啲車咧已經翻，唔好講翻新，佢純粹係一個叫做深層嘅清潔，令到裏邊啦。是一個新車狀態咁樣去交嘅，咁所以好乾淨，好乾淨嘅。 但係咧，阿徐小，我想呼應翻頭先你話有信譽嘅咧，其實我哋點樣知道？如果我一個完全唔熟車行嘅人咧，我點知佢有冇信譽咧？其實 嗱， 真係問朋友，因為身邊僅有啲朋友係識車㗎啦，玩車㗎啦，或者而家都有嘅，因為市場資訊真係太過公開啦。上網揾，或者甚至乎咁講，好簡單就係、是，譬如、哦、你、完全冇頭緒啦，冇朋友喺身邊嘅，但係去咗當、就係某一啲車展啦，睇完車，咁你咪直接將嗰個車行個名擺上網搜尋咯， 係冇錯， 問下人， 係啊，直頭唔需要問噶啦，直頭一搜索嘅時候，你睇下有冇之前有冇啲咩災情出現啦，係， 通常都會寫嘅， 一定會有呢啲嘢， 因為你俾呃完之後，你有冇辦法，咁你咪 share 咯嘛，某某原來黑店咁你睇咗就唔好再啦。 所以而家呢刻咧，因為市場資訊真係好公開啊，咁、所以變相其實所謂嘅黑店咧，喺行內已經越嚟越少，因為根本上生存唔到。係、你如果真係做過呢啲呃人嘅，好快通殺添，行家會知，亦都。唔会再俾车你，系、啦，咁或者市场你一摆上网嘅时候，消费者知道你更加冇生意做。 以前而家都系业力嘅考验嚟噶啦，你做过嘅嘢嘅话系冚唔到 的。以前睇嗰啲车行，佢自己即系叫做污点证人咁讲啦，佢话有好多方法嘅，佢哋有叫积木车啦，你知咩叫积木车啦？即系可能系两架车 砌翻 埋一部啦咁样。但系咁会点咧？如果一有交通意外咧，就成架车散晒噶，系 好危险。 又或者咧，有啲叫做借尸还魂车啦，咁佢会将嗰个车个底个 number 咧系可能烧咗佢换咗，可能呢架即系拆装嚟嘅，换咗新 number。 系行业里面嘅话，有冇一啲乜嘢即系好得意嘅嘢可以同我大家分享一下嘅？除咗你话，如果听你咁讲嘅话，即系其实买二手车只需要上网嘅，就问一问啲朋友啊，咁你都会知道嘅就系、是、中伏嗰个情况咁，应该系比以前 少 嘅， 好多 系啦。 系行业内咧，其实好得意嘅，大家如果真系做开买卖车生意咧，就会每一日就见到好多好多唔同嘅 乜人都有啦， 乜嘢人种都有。好啦，咁其實好得意嘅，佢哋一行得入嚟，其實大家好快已經大概判斷咗噶啦，係真係運吉噶啦， 係啊，好多運吉噶， 我咪啦， 定係真係有興趣想買車噶啦，跟住甚至 從咩可以睇到啊？ 其實佢哋好快噶，佢哋由衣著啦，你一傾偈啦，有啲好得意，佢睇車嘅時候自己又會派下卡片啊咁啊，即係佢哋就會變相好快已經了解到嗰個人個背景係點樣樣咯。咁信任度其實都係雙方嘅，咁佢哋好快就會知道呢個客信唔信得過啦。咁其實由佢信唔信，俾唔俾佢試車，已經好快又知道啦呢啲。咁但係又會好得意喎，有陣時啊睇住譬如一對情侶又好，兩公婆又好，佢哋去買車。明明好恩爱好开心行入嚟一齐手拖手去睇车，睇睇下之后咧，突然间开始面有难色啦，系闹交嘅情面咧，系成日发生噶， 成日发生。 因为咧两男人同女人咧拣车好都唔同嘅， 系啊，两极化嚟噶， 想分手咧就带佢去睇车， 带佢睇车系啦，实揾到原因噶啦， 就 解 决， 抌低佢就可以买架车走啦，咁啊系咪？ 咁我个朋友咧又系二手车行噶啦，咁佢就话啱啱就係上一個禮拜發生咗咩事呢？一對兩公婆嚟嘅，咁一路睇車，先生就好鍾意嗰部車，因為佢係類似一啲跑車形狀咁樣嘢嚟㗎啦。咁太太呢就初頭睇完個樣就都鍾意嘅。咁點知突然間開始阿太太做緊咩呢？就開始喺嗰部車度又上又落，又上又落。 太矮呀、 啊。矮其中一樣嘢嚟嘅。咁上落咗好耐之後呢，好多次之後就開始聽到啦。唔係喎，部車唔夠大喎、啊、好似。真系载唔到人咁样， 跑车所有都系唔够空间嘅。 但系点知佢一路咧就开始好多语言出嚟啦。跟住点知突然间阿先生，你估佢点样回应啊太太啊？好好笑。跟住佢就话：嗱，我咁高，我只脚长你咁多，我坐入去我都唔顶脚，你只脚短我咁多，你点会顶到脚？你顶俾我睇下，你喺嗰度。跟住咁样就开始闹交啦。 得唔得啦？你话佢脚短。 跟住就真系闹交收场啊！我太太突然间 买唔买多咁样， 买唔到，我太太就嘣一声闩埋嗰个车门，掉头走 啦。 系、真系会有呢啲情况发生嘅。咁、甚至乎有阵时去到签约层面嘅时候，先至出事，佢哋都见过噶、又系因为话车种不合啦，即系好多时，譬如谂住先生可能成个屋企倾好咗嘅，谂住买部家庭车，点知最后咧就变咗一部仿跑车出嚟。咁、最后太太一落场一睇到，明明讲到明四只门，谂住后面系爱嚟车小朋友嘅，点知一开后面嗰只门入到去。淨係擺到張凳仔嘅啫，頂曬腳頂曬頭嘅，都有呢啲情況嘅。太太又係即刻話唔得，唔俾簽咁樣，都會有呢啲情況、 但到簽下先知係咁嘅車啊？ 係啊，即係有啲真係嘅喎。阿、先生落嚟自己搞掂曬先，諗 住 就簽埋啫。 咁咪呃住先啦。 點知簽約嘅時候，阿太太落嚟一睇。 出事啦。 呢个系普遍上嘅，就系话咧，女人同埋男人佢哋拣车嘅时候，佢哋嘅要求啊。 其实要求真系好大分别噶。 梗系啦， 即系可能太太嗰边可能真系谂住实用性啦，譬如可能甚至乎会谂会唔会我哋要 keep 住嗰部车，可能年份会耐啲啊？ 嗯、 会唔会而家呢刻冇小朋友，突然间之后有小朋友之后，我哋个家庭需要啊？ 系 系啦，但男人拣车其实可能系讲紧我睇个样啦，睇颜色啦，睇马力啦，操控啊，即系好唔好玩啊？即系可能会将嗰个睇嘅嘢短啲，即系我官能感受上面 个人化， 所以咪有几架车咯，即系好似 Michael 咁样咯。唔啱咩？我觉得咁样系啱嘅，即系如果你真系负担得起， 如果负担得到有位拍脚，其实就真系可以满足到我叫做 唔同嘅需求啊嘛。 唔同嘅需求，因为讲真，你一家人嘅时候，你真系需嗰种空间嘅时候，咁你冇办法，你可能真系一定要一部七人车，你再要摆到嘢，但冇理由你日日去自己真系去。明明自己 me time 嘅時候，可能仲要翻工放工，我仲要揸住部七人車，因為點解咧？我譬如我自己當年咧，都幫一啲叫做澳洲其中一個最大嘅二手車行，每日即係其實經我哋手出入嘅車可能過百部嘅， 哇！咁 一日過百部， 一日過百部， 賣過過賣過， 係啦， 咁好生意， 好犀利！因為我哋講緊嗰個成個城咁樣嘅，一入到去嗰個 咁個銷售量咪好大， 好大好大，澳洲最大係佢嚟嘅。咁但係點樣咧？我哋一入到去嘅時候，就會有好多唔同嘅車喺度啦，跟住我哋都會見到好多唔同嘅狀況咯。咁所以我會成日都講嘅。二手車是真的很關乎於那個人需要什麼東西、即很難去一部車滿足所有的需求的、 我同意 所以都慢慢去看慢慢去選、最好給多一些資訊另一半即不要臨尾的時候給一個驚喜大家給大家嚇親自己啦不好 啦、好另外還有所想問一件事就是說經常都有間中聽到有人說就是水貨車水貨車 是 其實 是什麼來的呢、 很有趣、水貨車 JDM 是啦因為其實最普遍發生的是什麼呢是日本做的所謂水貨車和美國做的水貨車、原因是什麼呢其實就是、都是正廠出的東西但問題是香港本身代理沒有入那些車、怎樣可以在香港購買得到呢唯有就是在外國透過一些叫入口商入來香港賣的、所以是會有這種所謂的水貨車的情況出現的、但是我就會覺得我自己都是的、我家裡我們以前都有買過日本的水貨車原因是什麼其實可能那部車那個叫做配置是比本地的很多的、甚至乎同一個型號都好它的、引擎馬力可能是入本嗰啲會高好多嘅， 佢啲只靚嘢留翻喺本土嘛。 當年咧，其實日本真係所有靚嘢留翻曬本土嗰邊嘅喎。 佢而家都係， 而家都係。 同埋有啲嘅型號咧，佢係唔會運嚟香港嘅，係啊。 甚至乎啱啱最近都一部嘅，咁我哋就唔好講到太白啦，唔知 type 乜嘢嘅嗰部日本車跑車嚟嘅。咁樣咧，嗰部車其實喺香港咧一路代理都冇得賣。咁所以咧需要嗰部跑車嘅人咧，唯有就真係靠呢啲叫。水貨的入口商去買那部車其實他們都揸了很久了叫做起碼年紀了跟住香港代理才慢慢引入得到但都仲要講的不是你付錢即刻有仲要再等的你想想汽車的產品周期其實不是很長的嘛你沒有理由去到講的、要搞到部車的產品周期過了二分三了、你剩下很短可能你部車到了手新車揸年幾嘅時候，突然間會轉款嘅。 對唔住，產品周期係咩意思啊？ 因為咧，其實我哋每一部車，佢嗰、叫出咗呢一個款型號出咗嚟咧，其實佢唔會永遠都係呢個樣噶嘛。 冇錯啊。 係啦，咁佢譬如講緊可能五年內，其實佢會輕微改款。 冇錯。係 啦，甚至乎直頭轉款嘅。咁我哋輕微改款嗰啲叫 facelift 啦，佢可能通常係外觀上面微調咗嘅，啲賓把會靚咗嘅。咁水貨車咧，其實所以我都係嗰句，如果係真係有實際需要嘅，香港是冇嘅，系其实都冇问题嘅，因为佢真系正厂出嘅嘢，你只不过就系可以喺香港买到一部本身香港代理冇嘅嘢，咁、可以买到嚟揸咯。日本车同埋美国车系最多，尤其是一啲高性能跑车。系啦。 哦，我而家终于明白了。 系 啊，其实你都要注意啦，当然 系 系嘛，即系如果你 中 间 有嘢要注意嘅， 吓 咁就又系啦。你因为你买得呢部水货车嘅时候咧，就要好注意翻你同边个买啦。因为点解咧？要强调一样嘢。水貨車嚟咗香港之後咧，係冇咗正廠嘅保養嘅。你拎翻去廠嘅時候係唔 會 包你， 不受理㗎。 係啦，咁所以呢一樣嘢，你嗰個源頭，你同邊個購買，真係要好小心睇得好清楚，可以信任得過嘅。 咪可以試咯。咁所以咧，其實某一個牌子喺香港而家佢自己都做咗官方嘅水貨車啦，即係佢喺佢自己旗下有另外一個牌子幫佢去入咗一啲香港冇嘅型號翻嚟咯。咁所以係而家開始又慢慢改變緊個市場玩法嘅啦。而家係 冇錯。咁我覺得日本嗰啲水，我淨係講日本啦嚇。日本水貨車好多時咧，佢哋有分數啊嘛，即係咩五分啊、四分。係 啊， 佢哋都通常都入翻啲比較高分數嘅，咁所以呢樣嘢都比較放心。係 啦，日本嘅水貨車係好信得過嘅，因為佢哋其實出口我大佬話啫，佢哋會好小心評估曬架車嘅所有嘢，內內外外，佢哋係唔會想將一個叫做又係啦壞嘅車過嚟，佢影響佢自己聲譽，佢哋係絕對唔想發生呢啲嘢嘅。咁、所以其實日本嘅水貨車普遍嚟講，完全冇問題嘅。甚至乎我哋屋企好耐之前有一部啦 L 字頭嗰、那個，咁其實又係咯，佢最靚嘅嘢擺曬本土，咁我哋突然間嚟一部，我哋係。香港最頂配嗰部車都唔夠我哋靚嘅時候，其實咁就變相享受高咗。我哋其實計埋匯率價錢仲要平咗添嘅，咁已經買到嗰部車咯。 好，咁總之你問多啲嚇，如果有懷疑咧，就揾啲識嘅或者揾啲中介嘅驗車公司睇過先好買嚇。 咁啊，清楚曬。 Yes， 多謝曬趙 少， 陣間去買車。 好，咩車啊？ 單車。 B B 車。 單車使唔使啊？ 五心車。 好， 多謝多謝。好啦，跑到十二點半，電話咪18723888，18723888啊！提提大家，雷暴警告仍有到下晝兩點半嘅。今日天氣都係不穩定，多雲間中嘅驟雨同埋狂風雷暴。下午咧初時雨勢會較大嘅。先聽聽十二點半新聞同埋財經消息，翻嚟繼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认为，香港面向世界并且背靠祖国，对引进企业有优势。政府亦都投放资源支持初创公司，提升香港竞争力。陳茂波接受大公報專訪的時候說，去年施政報告公布成立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目前已經約見的過百間企業大多傾向落戶河套區和新田科技城，因地方較大，亦都比鄰深圳，方便未來與其他大灣區城市合作發展創新科技。有關企業本港和內地都有。他又說，政府引進企業之外，亦都有投放資源支持初創公司，除了各佔50亿元的大灣區投資基金和策略性創科基金之外，亦都有300亿元的共同投資基金，只要有助提升香港競爭力，有助香港希望發展的幾個主題產業，政府都會投放資金。一名64岁疑犯在伊利沙伯医院羁留期间逃去之后被捕，西九龙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那名疑犯涉及一宗制作儿童色情物品案件，他日前上庭之后表示身体不适，要求睇医生，被押解到伊利沙伯医院，后来他需要留院，交由惩教署人员看管。據了解，疑犯趁著一名懲教署人員去洗手間，另一名人員斟水，自行鬆開手扣離開。昨日凌晨大約4点几，警方接到涉案疑犯的家人報案，警員到場兜截，在深水埗偉倫街和南昌街交界，以涉嫌從合法羈押逃脫，將他拘捕。美國總統拜登和到訪的印度總理莫迪舉行會談，兩人會後發表聯合聲明，指兩國是全球最親密夥伴之一，並且強調基於規則國際秩序的重要性。拜登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與莫迪進行2.5小时的閉門會談。拜登在之後的聯合記者會說，美國和印度的夥伴關係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強大、更加密切、更加有活力。兩國經濟關係正在蓬勃發展，過去10年的貿易額增加超過1倍。拜登和莫迪又重申对自由、开放、包容、和平、繁荣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持久承诺， 尊重領土完整和主權以及國際法，同時表示對脅迫行動和日益緊張的局勢感到擔憂，並且反對尋求通過武力改變現狀的破壞穩定或單方面行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下午初时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和雷暴，下午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的骤雨。现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845点，跌373点，总成交金额369亿几。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4.8跌5.6，恒生中国企业64.84跌1.38，阿里巴巴83.3跌1.4。美团123元跌4.6，友邦保险78元跌2.25，盈富基金19.16跌3.9，建设银行5.02跌1仙，比亚迪股份255.6跌9元，中国平安49.15跌8.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43.08，瑞士法郎0.898，加元1.319，人民币7.226。英镑对美元1.271，欧元对美元1.094，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5。日经平均指数报32621点，跌643点。港金报17850元，跌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2.4美元，卖出1912.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消失的孩子， 那个房主就是给我装修的人，所以我猜他可能利用装修的机会，把我们两家给打通了。 为什么会有这怀疑？ 有人进过我的房间。他用药把我给迷晕了。 国剧830，消失的孩子，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我是欧阳若曦，作为冠军职业赛车手，等我话你知乜嘢系驾驶嘅最高境界。一回旋处前要减慢车速，谂定出口同行车线，出回旋处前要及早打灯同礼让其他车辆。而在螺旋形回旋处就要留意引导去出口的道路标记，见到有人在斑马线上就要停车让路，开门落车前要注意附近的交通情况。驾驶的最高境界就是互礼互让，安全到达。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化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好，检测嘅时间而家开始咗啦，打咗电话嚟嘅朋友们都好多嘅， 18723881， 冇错， 18723881， 嗯，系，好啦，而家我嚟听第一个电话先，好冇？ 喂，你叫咩名？ 喂， 出 声咯， 系咪我啊？ 系啊， 先生， 先生 咯。 人哋叫你讲啲暗号，但系唔使用啲咁嘅语，轻声轻声。 哦，系我太兴奋啦。 点解啊？ 喂，你叫咩名？你都未讲。你叫咩名啊？ 我叫阿七姨啊。 七姨， 你好。 你好啊，你好。 我系太行第七噶。 系。 系啊，我真 系 排第七噶。 我都系咯。我系七妹啊。 真系噶。 嗯，七仙女咯。 都似。 系。 点啊？七姨点啊？有咩好嘢啊？ 好，我想补足翻啲 朋友仔 生日嘅，咁我有个识咗50年嘅同学 Ella 啦， Ella 有两个就识咗廿几接近30年嘅同事 Ada 同埋 April， 佢哋都系今个月生日嘅， 系啊， 咁我自己咧就6月10日就唐历生日， 哇， 吓，咁就咁我姐夫就生蛇。咁我想祝佢快啲康復啦， 生日同生蛇應該可以擺埋一齊講緊你。 祝福啦，都係祝福啦， 祝福啊嚇， 係啊， 冇事嘅，冇事嘅，快啲好翻。 係啊， 咁就預祝我一個又係50幾年嘅同學啦 ，Rita 啦 ，Rita 係啦，同埋一個青梅竹馬嘅又係朋友，又係曾經嘅同事，佢哋7月26日生日嘅，即係同一日生日。 叫咩名啊 ？Kitty。 Kitty，Kitty， 系、啊， 哇，你好多朋友， 系 啊，有 个 姊妹啊，好姊妹啊， 系识咗好多年嘅朋友， 有冇嗌交啊？同阿 Kitty，Kitty， 都有，即系有阵时嗌叫都有嘅，咁因为。始終大家都是青梅竹馬小朋友，因為我一出世就認識他了， 一出世就認識他，隔離床 很厲害，啞啞 Kitty Kitty 啞啞七二七二， 哎呀好浪漫啊，如果是一男一女會不會結婚呢？ 指腹為婚 是吧？是啊，正啊， 想創你的心啊，你挺好啊，我想應該跟你的人有關，即有啲人 系 相识满天下，有好多朋友嘅， 有啲冇朋友嘅 人 系 好开心嘅，会唔会啊？ 可能我个人就比较随和咯， 系啦，冇乜所谓， 听得出啦，同我一样咁随和。 你系随便，你唔系随和，系咁啊！七姨 咪死咧， 冇所谓。 七姨系咪成日听风骚快活人噶？ 系啊，我今个礼拜听。唔到啊！阿小强把声即系 周身痕系咪啊？心痒痒，听唔到佢把声系咪？ 啊，今日听到啦，今日。 阿七姨有咩心底说话同我讲嘅？而家我俾10秒你，来吧，七姨。 我唔啱你啊！我 错 你咁多。 我谂 住。 好 惨 啊！你 哎呀，真系阴功 啊！跟俾人拒绝。 咩叫石灵公啊？ 好惨啊！真系衰啊！就帮你唔到。 七姨你开心啦。 开心， 非常开心啊！好啦，咁呢个歌系莫文蔚嘅吓，系啦，呼吸有毒送俾你，好吗 ？OK， 唔该 晒，多谢七姨， 拜拜。 开始有幻象，乏力地躺于地上，合上双眼，用皮肤感应路上，这里有过你，未及步离场。被你的气味筑起了围墙，从头再呼吸，残存那种美，现在尝到的苦，从前是最动人甜美。旧事物充斥空气内，一呼一吸都有害。床边有你，听有你，进出于脑海。寂寞充斥空气内，亦不吸入来。宁愿闭气，吸进你，会沾湿眼袋。勉强再试试站立，自愿地展开学习，尽快适应着残忍的低气压，似欠缺勇气，不敢失去你，亦欠骨气呀，身心也逃离，从头再呼吸。死气，嗯，心 开我音乐文呢一首歌曲啊，网上啲朋友啲留言咧都想点唱嘅。英恩 Lam 佢话咧你好啊，我系恩啊，点唱俾今日生嘅儿生仔咧 Wilson Law 吓，口得听咁，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另外阿 Juni 咧就话我系宝宝啊，今日打唔到天， 宝宝 麻烦你代读啦。听日系大孙 Brandon 十一岁生日啊 ，Brandon 仔 想点啊？马老师嘅饮歌叫 YMC 嘢俾佢听，祝佢快高长大。好，不如你唱啊，马老师。 我梗系唔得啦。 Young man。Young man， 我唔系你啊！你头先唱你嗰首饮歌都真系，佢哋话真系现场一样， 好好啊、 唱片一样，超好啊！ 呢个歌系李丽蕊原唱，好多年前 系啊系啊， 唔系杨千嬅噶， 系 啊！再澄清一次，原唱系李丽蕊小姐， 仲要佢江老师填词。 演小朋友同埋老师嘅， 头先黄天恩望咗，我话声俾佢听住系 啊。你个天恩， 好啦，电话里边有孙婆婆系咪啊？ 喂，温婆婆， 温婆婆对唔住，温婆婆， 温婆婆你好，温婆婆 你好， 温婆婆 你好啊， 你好啊， 你好， 系 点啊？今日 你知唔知我哋有暗号啊？ 我唔知喎， 唔知啊 ，OK， 就係 先生先生，系你好你好，温婆婆， 温婆婆 你好你好， 你今日系点啊？ 点唱名单？ 我可唔可以讲学校名噶？ 可以 可以 可以。哦，我点俾咧？元朗路德会西门英才中学二 C 班嘅同学仔，佢哋考试已经嚟紧第三个礼拜啦。希望佢哋坚持住啊，考埋最后一日，因为实在都太辛苦啦。 系噶系噶，考试真系好大压力噶，嗬。 系系啊，吓咁特别咧，佢我个孙仔四个同学仔咧。黎日朗、李家輝、戴祥智同埋我個孫何兆峰，等佢哋努力啲，俾多啲力量佢哋，等佢考埋最後一科數學科嚇。 哇！點解要考三個禮拜咁長嘅？ 係啊， 好多科噶嘛。 佢考九日，但係 last 到即係。 你 由第一個禮拜 考啲停啲 日 子咁樣噶 嘛， 係啊， 唔係連續日日都考， 每日一科。 哦， 放暑假帶佢邊度玩啊，温婆婆？ 暑假可能會去第度行下，去日本行下 啦。哇， 好啊，搭 下 飛 機啊，係啊，開心啦。咁啊，俾心機繼續考埋佢，好唔好？ 好， 好，多謝多謝， 多謝曬温婆婆，拜拜， 拜拜， 拜拜。 我改写下半生，眉目里找到我失去的自信心，才明白被爱的能活得这样勇敢，永恒眼神能替我云上旅行来点灯。 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up high, 不因气压摇摆，最初唯独你欣赏我，比我更多，埋头就愿你可能为我骄傲更多，无论有谁嫌弃我，投入却无人可阻。 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up high, 不因气压摇摆，只因有你拥戴。Bye. 我的机会，好啦，仲十分钟，晏昼一点钟，我听听下一位朋友提 Connie 姐 ，Connie 先生先生， 点解你哋过于放到啲声，放到啲声咁远林林嘅咧？真系， 沙瓦迪卡，卡本卡，沙 瓦迪卡，卡本卡，咩事不顾？ 哎呀 ，Connie 啊！ 系我系追债啊！ 咩 债 啊？ 等阵 跳舞跳舞， 同埋印花喺边度啊？ 哦，你上次应承人哋，你死啦！ 系啊， 嗰晚嗰晚咪俾咗你咯，我咪贴咗，咪贴咗落你个额头仔嗰度咯。 你听佢讲啊， 甩咗啊！ 你咁认真听佢说话真系。 系咩嚟噶？系咩嚟噶？你贴咗落个额头嗰度。 印花 咁系边同印花喎？咁系边样啊？我梗系太兴奋啦，乜都唔记得添。 系啦， 唉，好开心啊 ，Connie。 你好啊，记唔记得啊？我系海外巴掌啊。 记得啦 ，Connie Chew 啊。 哎呀，卢森堡，系啊，记得记得，你又去卢森堡出出嚟做嘢啊嘛？ 系啊，因为我 晨早翻啊你。 系啊。 我翻咗嚟噶啦。 系。 咁啊，但系我个同事搞大咗个肚。哇！ 恭喜晒， 恭喜恭喜恭喜！ 好爽啊！ 哇！你讲搞大个肚嘅过程啊？ 唔系，我系话佢哋首先系四个月嘅产假， 系 再有六个月嘅 parent leave。 哦， 四个月加六个月， 前四有六啊。 成年都唔使翻。 系啊。 十个月啊， 咁真系爽喎、 啊！系啊，所以我又要再去多次去接佢啲工作咯、 啊。你公司系做咩？ 你又搞大嗰套咯？ 我公司啊，卖啲大宗商品嘅。 大 咩咩叫大宗商品啊？ 金银同铁石嗰啲啊。 哦，好 professional 啊！犀利啊！ 犀利犀利。 唔系我，系啲 trader 啫。 咁都系啊， 系啦， 你都要识噶。咪咯，同事我都唔识分。 咪咯， 我都唔识分噶。我净系知道喺嗰张合同上面，哦，呢个叫金，呢个叫银，呢个叫铜咁样嘅啫。 哦， 所以似话唔好妄自菲薄。 系 啊，系叻女就系叻女噶啦，知嘛？ 冇理由。 系啊 ，OK 啊， 使唔使我陪你去啊？ 咁你使唔使又飞啊？几时飞啊？ 星期日， 哎呀，我要同你去啊！ 挂住你， 系啊， 我去啊， 去几耐啊？ 你嗱嗱声去买机票啊，马老师，好口爽爽先得噶。 使唔使去？使唔使去十个月咁耐啊？使唔使？ 咁又唔使， 去几耐？ 去几耐？ 大概二十日啦， 好快啫，卓一声翻嚟啦。 唔系啊，对我嚟讲好似十年咁啊。 咪你去到继续可以听 喺我身边。 继续听我哋节目咯， 系呀。 卢森堡有咩手信啊？ 卢森堡冇嘢好玩噶，系闷到 啤酒 有黐线嘅， 系黐线啊， 闷到黐线啊， 系啊， 咁我要更加陪你先得啦，要。 嗱 ，Connie 啊，咁咧你嘅点唱咧就时间关系咧，你就快快脆脆讲埋啦噃，因为一间仲有一个人有私人点唱啊，我哋唔好阻住佢。 哦，好，我咧首先想点俾我个仔啦，因为佢啱啱考咗 ICPA 个试，咁系。capstone 即系最后一张 paper， 咁啊希望佢可以 pass 到，咁就可以攞到个 charter 啦。 一定啊！ 咁咧，另外咧就祝各位事事顺境，身体健康啦。咁啊， 拜个早年 可以飞啦，就大家多啲出去玩。 我咧好，你唔特登点俾我嘅。 切，你都唔带手信翻嚟， 切， 你写你做咩啫？ 闹得好， 点俾你？切， 切，切，唔点咪唔点咯。 所有嘅各位老师啦，各位风骚嘅同学仔啦， 好啊， 大家都开开心心。 好啊，多谢晒， 好，多谢你， 最后见， 拜拜， 拜拜。 烟消，生机带的脸黄，追心刺痛，散不掉一场着火。 一首慢慢啊，好啦，咁呢个时间咧就有个朋友仔咧，佢就话咧要借呢个时间去点唱嘅，咁佢已经嚟咗我哋直播室啦，我梗系啦，佢系节目主持人之一啊嘛， 冇错啦，就系、是、我喺呢度咧，就因为有两位好尊敬嘅前辈，一位系黎先生同埋魏小姐，佢哋都系六月份生日嘅，咁佢系好照顾我啦，照顾我家姐啦，咁咪我好感恩嘅，希望佢哋生日快乐同埋身体健康。另外仲有一首。点俾阿石先生，因为佢咧就千山万水攞啲水果落嚟，多谢佢哋。因为我知道咧，魏小姐喜欢林子祥嘅歌声，所以特登送呢一首歌俾佢。 我哋有冇照顾你啊？ 梗系有。 你有冇点埋俾我哋听？ 你点会仲问我呢个问题噶？ 我啱埋个耳仔。 你开开心心完结唔得嘅，系要。 咁你点唔点俾我听啊？ 点埋俾啊最尊敬嘅梁先生同埋李小姐。 多谢啊！哎呀，好感动、啊！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我哋下星期一再见啦！ 拜 拜。